米，四元沟集最高水位超越警戒线0.73米。长江部分流域落水量寻晚十点达到每秒83,900立方米，超过1998年长江大洪水的最大洪峰流量。水文部门预料来水量将会进一步增加，高水位维持较长时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有1-2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8啦，你开心机，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朝早嘅时间都已经系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5%，咁啊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系出埋嚟啦吓。咁啊今日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3度，咁啊亦都话到新界再高1-2度咁啊。 開始今天啦，亦都咧就係一個星期咧工作天嘅新開始。今日咧就係嚟自2020年嘅7月13日嘅，咁啊星期一啦，當然係係咪？農曆方面咧就係5月23日嘅，咁啊今日咧就係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咁啊繼續咧迎接我哋嘅挑戰啦。咁啊而家好多嘅挑戰，無論係國際上定還是係疫情上，咁我哋都要咧就系加把劲啊，做好自己，咁咧去到过好我哋快乐嘅每一天先至得啦吓。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同你哋倾偈嘅，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小白。 晨光每日一格， 无论是什么的行业都好，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珍惜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交流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人是群居的动物，我们不能够孤单，而我们也不是孤单就能够取悦这个世界，在进步的同一时间，在我们接受每一项挑战的同时，也都要兼备心中的喜乐，咁我哋所有嘅事情先至会更加投入，同埋做得更加好。所以身边好多人俾你嘅友谊、友情、力量系好紧要噶。 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停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天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这样一首歌曲《柔情岁月》。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再同你睇多一次天气，大致天晴，咁但系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明日天气酷热，咁啊，本周中后期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嘅。朝早嘅时间，唔知道你星期一嘅时候会唔会觉得咧，就系、是。眼瞓呢吓，眼瞓嘅时候呢，可能你会唔会失眠有关？失眠呢系现代人普遍嘅一个烦恼嚟嘅，咁夜晚呢成日都瞓唔着。但原来失眠呢可以分为三种唔同嘅类型，即系话虽然同样系失眠，但系中间含有呢啊好大嘅唔同意义嘅。好啦，有一句叫做入睡困难型，瞓喺张床上面超过30分钟，点啊点啊再点啊点。都是睡不着。这种形态的失眠患者会形容睡觉就好像就是上锁的一道门，你没办法打开可以通往就是入睡那一个扇门。这些这种的病往往都是可能最近有一些大的事情发生，例如考试、或者失、业绩、甚至乎就是太多的思想了，太多的思绪混乱在脑海里面，令到你不断挣扎挣扎同埋都是挣扎。咁啊，令到咧晚上嘅情緒咧就可能比較波動，從而咧就影響到嘅失眠。咁啊，要了解到底係乜嘢事情造成呢一種嘅壓力，拎翻個源頭出嚟處理咗佢，先至咧係最好嘅改善方法。假如壓力源頭都已經成為咗過去啊，問題仍然都未有好轉嘅話咧，就可能咧係陷入咗過度激發狀態嘅惡性循環之中。咁啊，需要咧就係、快啲咧就揾啲專業人士幫幫手先至得啦嚇。好啦。睡眠中断型第二种类型，在睡觉的过程处于一种不安、不安稳的叫做、我们常说深层睡眠，就是一个不安稳的浅层睡眠状态，容易因为身边的一些环境干扰不断去到被吵醒。咁啊，呢种嘅形态的失眠患者啦、睡眠中啊会因为某一些原因而醒的、我算不算呢？其实成日一系就狗吠，一系就细路仔喊咁。唔算嘅，自己吓自己嘅啫。好，继续睇埋先。呢一类型嘅病人啊，首先咧都要解决咧，就系呢一个嘅问题，到底系啲乜嘢有关呢？会唔会啊？因为夜晚成日都要去呢一个嘅厕所。其实无论男女啊，去到年纪大啦，都好容易咧，就系、是、啊夜晚咧需要可以去厕所嘅。咁但系如果去完之后咧，都可以啊好快脆又瞓得翻嘅。咁其实个情况咧都唔系话好严重嘅啫。好啦，仲有另外一种，咁啊就系、是、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变成一个清醒形态、哦。咁啊，呢一个整体睡眠嚟讲咧，其实都系非常之短嘅，往往咧就唔到4小时。咦？这个可能比较近我添、哦。呢一种嘅形态啊，失眠嘅患者总系比较原本嘅预定时间咧早起身，就冇办法再瞓觉。咁、应该唔系我啦，因为我系肯定可以再瞓翻。常见可能是一些譬如年纪较大的老人家，因为原本的、年纪较因为原本、年纪较长，平均睡眠时间就会因为就比年轻的人短，建议、这一类的病人就将、原本设定的就寝时间往后移，例如原本你是10点钟睡，你是4点钟起身，或者2点钟起身，你很不想2点钟起身，你试下12点钟才睡。咁啊，如果都系瞓4个钟嘅，咁你都系4点钟起身，或者4点几起身啦，系咪？咁啊，个情况可能咧，慢慢慢慢就会得到咧，少少嘅改善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啦吓。咁另外啊，亦都要减少咧，就系日头瞓觉太多嘅午睡咧，都会令到你咧就夜晚有阵时就瞓唔着啊，呢个都要留意住啦。长期失眠其实有啲乜嘢长远嘅影响呢？事实上啊，瞓觉咧就分为两个嘅时期，一个叫做非促眼动睡眠，同埋咧就系促眼动睡眠。非促眼动睡眠咧，即系以前都系半夜居多噶啦。功用啊，就系脑细胞嘅修护，以及咧就系、叫做生理功能嘅一啲嘅修复。促眼动睡眠就系帮助人类整合啊日间嘅记忆、学习、情感等等。将一日发生咗好多唔同嘅事情，无论好同埋坏，都系咧好似收埋个储物柜入边啊，收好佢，等你咧就可以攞翻出嚟用。所以啊，如果长期失眠， 人體的功能就沒辦法得到修補的時候，其實抵抗力就會降低的了。這個就是經常都是說到身體多病的人可能如果睡得不好都可能有些關係的。睡得好呢又可能會令到他們的身體的狀態來得更加好。同埋加上进入咗中老年嘅时间，咁脑部更加要面对埋退化啦。如果仲成日都唔够瞓嘅话咧，咁样就真系好弊噶啦。即系啲心理问题令到你成日都瞓得唔好嘅时候，头先都讲过，拎佢出嚟解决佢。我哋要晚晚都瞓得好，晚晚都瞓得安安乐乐嘅。 撞落每点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酿着脚底的怨箭，走草雨雨心碎心碎，沟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碎心碎，沟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哦，无心睡眠，哦，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啊，各位听众，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咁啊，揭揭揭咧都有一啲关于咧就系、是、啊几好嘅得意嘅。正能量嘅嘢系啲乜嘢呢？啊，市建局咧就表明啊，喺上环史丹顿街、永利街咁啊项目进行一个叫做社区嘅营造研究，系啲咩嚟嘅呢？啊，佢哋话到配合社区营造方式咧，探索可持续发展嘅活化方案。之前咧见到市建局嘅行政总监韦志成咧就喺网址嗰度发表啊，咁啊话到已经推行呢个试行计划啦，系啲咩嚟嘅咧？同正能量有咩关系咧？啊，将区内啊一片土地转化为可供种植嘅场地，咁啊其中啊喺区内一间嘅老人中心嘅会员啦，同街坊等等嘅组织咧就义务园丁小组，并且咧就喺五月底啊启动种植嘅活动。咁另外啊，区内已经进行一个叫做壁画创作试点计划，咁由区内嘅学生、家长、 区议员等等就创作壁画。他画一幅就是展现昔日上环一带的街景，未来还会跟区内的小学合办这个社区导赏团，令到呢就係、以前好多唔同嘅人同事啦都可以呢透过壁画就继续留低啊俾我哋一齐呢去到睇。呢、這个呢的而且确係做得好㗎。佢哋话到自去年年底啦，市建局嘅开始呢就係、策划社区苗圃项目，聘请咗社会企业呢就係、協助管理㗎。并且呢就係、就开辟社区苗圃提供一啲嘅支援。佢话到检视翻今次呢个项目咧之内啊，已经咧就系平整咗地盘之后啦，咁啊确定咗位于淮盐坊西一片面积大概45平方米嘅土地，可以转为咧就系种植嘅场地。市建局更加招募咧区内嘅义工，头先提过啦。相关嘅小组总共有27个人，咁啊将喺5月底咧就已经系组成咗噶啦，并且啊随即咧就启动种植，参与者包括咧就系老人中心嘅会员、街坊同埋市建局嘅职员噶。头先提过嗰个嘅壁画创作啦，咁啊由区内34名小学生同埋家长，咁啊仲有咧就系校长、老师，联同咧就系当区嘅区议员以及咧就壁画创作艺术家，咁啊喺城隍街一段啊长约就系17米嘅围板上边，咁啊共同咧就系创作咧就系一幅嘅壁画，咁啊展现翻咧就系昔日上环一带嘅街景，咁啊壁画咧就喺去年年底咧就已经完成啦。他们更加说到今天的市建局正在筹备另外一个的试点项目，日后将会和现在这个项目之内的小学及办社区导赏团，等市建局可以在和区内的街坊透过就是介绍区内的文化，并且作一些叫做历史口述的故事，等大家都可以知道、以前呢有很多这一类的人和事家，等高年级的学生对学校所处的社区有更深入的一些的认识，那么那些壁画呢都非常之靓的，那么有很多不同的铺头的样式啦画了在这里，那么见到啲壁画也都有很多的少年啦在这里跑跑跳跳，可能弹奏乐器，那么都是一个呢非常之丰富的画面的。那么我们身处在香港，我们当然呢就是爱我们自己的地方啦，咁啊，成日都系会挂住嘅，用好多唔同嘅形式去到咧，就系将我哋唔同风采都系留低喺度咧，绝对系可以俾到我哋好多嘅力量，更加多嘅 power 爱锡自己嘅地方。 一刹静默就如停电， 一首作品嚟自朱年吴若希，《没有你并无挂念》。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0宗是本地个案，有13宗源头未明，另外有20几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形容，目前情况有啲失控，呼吁市民未来一至两星期尽量减少外出和聚会，如果松懈，疫情可能会以几何式爆发。新增确诊个案中有几宗和补习社有关，呼吁家长考虑暂停带子女到补习社。张竹君又说，不少来自彩辉村彩华楼的患者都曾经光顾宾记或者新发茶餐厅等食肆，或者是任职的士司机，亦都有初步确诊者曾经到过护老院。他又引述房署表示，彩华楼的设计喉管都安装在室外，经喉管传播风险相对低。英国累积近29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44000几人死亡。内阁办公室事务部长高文浩说，相信国民在戴口罩方面有良好意识，他不认为应该在英格兰地区强制民众在商店内戴口罩。在克里福德郡，当局要求多达200名农民自我隔离，因为有超过70名同业确诊。英格兰不排除强制隔离从英国国内其他地方前来的旅客。首席部长施雅晴强调，会根据疫情风险作出有关决定，而不是政治因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诺，向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民众提供即时财务支援。特拉维夫早前有成千上万人示威抗议政府应对疫情不力，令他们陷入经济困境。内塔尼亚胡说，会向受疫情影响的自雇人士发放现金补助，形容已经按下按钮，款项将会未来一段日子汇入受助人的户口。他同时宣布一项覆盖范围更广、支援打工仔和小型企业的计划。另外，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呼吁民众同心合力抗疫，又批评有人不戴口罩是连最简单的事情都不愿意做，他对有关行为感到羞耻。内地南方汛情持续，扬州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决定，昨晚十点起将长江防汛应急回应由三级提升至二级。央视报道，受长江上游和中游来水影响，长江三江营最高水位超越警戒线 0.19 米，瓜洲闸最高水位超越警戒线 0.66 米，四元沟闸最高水位超越警戒线 0.73 米。长江部分流域来水量昨晚十点达到每秒83900立方米，超过1998年长江大洪水的最大洪峰流量。水文部门预料来水量将进一步增加，高水位维持较长时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6点36分，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直播室里面继续有白卷浩陪着你们，在早上的时候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外面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就是 82%， 的酷热天气警告，早上的时间都已经就是一早在等着我们。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阿报纸，揭，揭咗一个咧，廉政公署同埋儿童教育团体咧，今日首度合作，推出咧就乜嘢啊？四本嘅绘本，以及咧就系同幼稚园同埋小学生咧就系为呢个对象嘅，不再咧就系缩摊，以及咧就饮咖啡，佢哋做主题，破格咧就系叫做整走以前廉政公署固有嘅形象，咁啊主打一个叫正确嘅价值观，唔系净系饮咖啡噶啦，搵嚟年轻艺术家咧就系一齐去到合作啦。有啲嘅古仔嘅，一啲叫做诚实主题为诚实做主题嘅啲故事啊，只有城市的玩具箱啊，野猪面包店啊，分别都系以金钱以外同埋诚实去到做主题啦。佢哋更加话到啦，今次呢一个叫做艺术元素啦，有好多唔同香港嘅味道喺入边啊，睇透过咧就系现实入边嘅旧式面包店啊，公園的面貌等等，就體驗我們香港人的一些叫做生活日常。雖然都是兒童繪本，但是畫了很多有寫實的元素在裡面。他們表示，譬如以誠實為主題的叫做野豬麵包店，特意就是走訪觀塘、土瓜灣一帶舊式麵包店和茶餐廳，成為就繪本場景的藍本，選取就是一些人的角色啦。蚁人的角色包括啲乜嘢咧？特别鳄鱼、野猪同埋候鸟，都是在香港咧就系出没过的动物嚟噶。啊，佢哋话到啊，以往咧喺香港嘅绘本好多时咧，而家发现到都是嚟自外国，德国啊、日本啊。佢哋希望今次嘅绘本咧融入多啲香港嘅味道，咁啊唤起大家咧就关注呢啲嘅小店。啊，仲有啲嘅，另外嘅绘本包括就系一本叫做《你先我先》或者《花开的时间》。主题分别咧就系讲述咧就系守己、公平同埋责任感、关爱。故事亦都咧系以小朋友日常生活见到嘅情景咧，去到做主题噶。啊，绘本咧就冇乜啊，即系文章讲到冇乜廉署嘅味道啊吓，因为佢哋话到咧就系廉署传统嘅印象就系打贪、饮咖啡，咁啊同小朋友有啲咩关系咧？咁我哋惊讶处方今次咧就破格，咁啊俾到好多嘅创作自由佢哋，主要咧系想向小朋友传递一个正面嘅价值观啊！佢哋已经有正面嘅价值观啦，咁啊何须打贪啊？何须饮咖啡咧？系咪？都几好啊！呢一个方法，佢哋话到品格咧就系、是、至少就系建立噶啦，啊都系相当之唔错啊吓！ 廉署方面咧就话到啦，今次咧系廉署第一次啊喺书展推出咧就系童话嘅绘本，咁啊四本亦都考虑咗咧就教育局嘅幼稚园教育指引。現時有關的繪本亦都咧就已經上載到咧就係廉署嘅叫做德育資源網，咁家長可以透過網上咧就閱讀活動，咁率先咧就喺譬如書展嘅廉署攤位免費咧就係領取嘅，咁大前提咧就係要留意埋書展嗰個嘅開放各樣嘅詳情啊，書展之後咧就會派俾全港嘅幼稚園同埋小學。亦都咧就系邀请咧就系有关机构将绘本咧就带到教师讲座，以及咧就系学校嘅培训工作坊，用作咧就系德育培训嘅素材嘅。咁啊，书展方面咧，咁啊，应该会喺7月15至21号啦。咁啊，我哋亦都等待咧就系贸易发局咧就系进一步嘅通知，因为始终系疫情嘅影响啊，唔知道有啲咩变动嘅。不过如果书展系顺利举行嘅时候啦，咁啊，廉署就会以廉洁社区同小童嘅童阅读嘅阅同阅乐去到咧就做主题。今日摊位都会以绘本入面嘅情景去到布置噶，设有一个叫做诚信学园，咁咧就系会派发好孩子承诺卡，咁啊廉洁文化馆亦都会介绍翻咧就系反贪工作有关嘅建筑地标，亦都会介绍翻香港嘅反贪历史故事，咁啊将有一系列嘅小游戏配合埋咧就系小朋友，令到佢哋啊更加容易走入去呢一个咧就系佢哋所设计嘅绘本世界入面噶。咁当然咧仲有啲譬如亲子玩手绳嘅游戏喺度嘅，咁如果大家咧即系都有兴趣，哦呢啲嘅绘本好有意义，咁就可以咧就留意翻咧就系廉署佢哋嘅网页，或者咧即系幼稚园、小学咧迟啲派发嘅时候都可以一齐留意埋啊！ 谁可这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走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变化系土遁或冰火魔法，航道上都很请任意发挥。剑术像浪客壮丽，或你怕死像我妻，要是同路去，未怕乱世。好比个性没流露，出狗也拼命狂号，各自奇发。要各自变好，谁可即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走时代的岗位，立明日新世。像内你脆弱，可暂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的呐喊拍掌。假使碰上是残酷，多得索拍再回复，血已渐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魂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鬼灭，要恶人粉碎，唯独你前来，尽处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 嘅作品嚟自 Tonic《鬼滅之日》。好啦，睇下今日朝头早咩咩 Chan 介绍啲乜嘢食物俾我哋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哇，呢排唔系好掂啊！即系嚟到啲七月份咧， 系 冇得输香港，点解咧？ 热到冇得输， 热到冇得输！哇，日日咧大汗淋漓咁样，即系每逢去到暑假嘅位置咧，我就一定会觉得嘅冷气机都系人类最伟大嘅发明 啊！系 系咪先？ 想孭住佢出街啊！ 直头想孭住佢，系咪？咁啊，入铺下扇啊，铺扇都唔够凉，一定要嗰啲即系冻嘅风咧咁吹下。咁啊，出到街嘅时候，长期咧就要饮住啲嘢，饮啲嘢咧又要又讲究啊！你又惊饮得太多太肥啦，又要尽量搵啲轻啲嘅。我话衰啊，个人又唔甘心饮冻水咁样。哇！呢排咧真系热到个人咧又冇乜胃口啦。唉，个人又我又惊开始消瘦啦咁样， 系 细路仔又系咁样，啲细路仔又好热啊，唔想食咁多咁，又要不少啲饭俾佢，又惊佢又唔够营养，唉，都系因为一个热字咧，搞到人冇晒胃口，所以咧今日都要阿咪咪帮下手， 系 解决我屋企嘅问题， 我协助你啊，俾啲醋你盒啊，解决晒， 俾醋我盒， 系啊，盒下醋就冇事噶啦， 系 啊， 系咪噶？ 就开晒胃啊！嗰碟餸啊，突然间食多啲噶啦， 即刻酸晒我件事。 系啊，都喺啲菜式里面加醋都系一个做法嚟嘅。 但系有冇啲办法咧？其实加醋或者有啲菜式咧，加咗醋之后系佢有啲人真系唔中意食酸嘅， 系 佢有少少吊香咗嗰个味， 系 令到你开胃，但系又唔会有酸嘅感觉啦。 啊，噔噔噔噔，可多可少嘅系列啦，呢个系你自己加多加少。我今日咧就呢个酸溜溜嘅菜式咧，就叫做醋溜白菜。 醋溜白菜 系啦，咁你就可以 白菜系啲白菜仔嗰啲啊？ 大白菜即系黄阿伯嗰啲 friend 系啦。咁我自己咧东北菜嚟嘅呢啲，你识啲咩啊？ 咁啊系， 佢哋嗌嗰啲做白菜噶。 啲南方人系咪？ 咁咧，嗰啲菜咧，点解咁做咧？点解拣呢只菜咧？佢煮到淋一淋，又俾佢索味，咁我就中意呷醋嘅，所以我就会劲醋嘅。 咁佢系算系热嘅菜啊，定系 炒热咗？你可以热辣辣食，亦都可以好似白 hea 咗喺度凉拌咁食嘅。 系啊系啊，因为我记得有见过嗰啲北方菜咧。佢哋就係用嗰啲呢啲大白菜嘛， 系啊， 去到做嗰啲涼拌， 即係好似打冷咁樣，一盤盤喺出邊任你解。 我記翻起啦， 突然間又記翻起啲咩？ 我記翻起我食呢一個大白菜嘅酸酸甜甜嘅感覺。 酸味版係。 係啦，喺邊度食咧？京菜嘅鋪頭 啊，係啊， 係啊，對版啦。咁佢咧就整到成碟出嚟咧，佢細細碟嘅啫。咁但系咧，成碟都系有白菜喺度啦，然后佢就一塊塊鋪咗喺度，食落去嘅时候咧，佢系冻盘嚟嘅，咁啊有啲一咬落去，当然凉浸浸啦，咁啊有啲酸酸地，但系又有都几多甜甜地嘅感觉。 其实你做咩咁惊讶啫？酸嘅白菜 kimchi 咪系咯， 啊系， 即刻停晒。 但佢辣啊嘛，佢又 唔系，同埋我整个东北版啫， 系咯， 系啦，我唔系即系，但系其实唔熟，所以我就是。即系你见到个名字都问咩嚟噶咁样，但其实绝对唔惊讶噶，因为我哋食惯咗 食系啊 酸嘅白菜噶， 系啊系啊。 不过我哋见到嗰啲就红当当， 红当当系 呢个就冇咁红当当，因为 发晒 系啦，因为我用镇江醋系啦，即系用嗰啲黑色嘅醋，咁但系其实主打唔系个醋，唔止系个醋，应该话主打系花椒油同埋泡椒。 咦，咁啊整到。添字咁样你咪会， 所以系一种好东北味嘅，总之你食所以你头先话你话我唔想咁酸，其实个醋唔使落咁多，可以落少少调下味就得噶啦。但系你食落去会好，第一下应该系好浓烈嘅花椒味，跟住就再有少少醋味，跟住当然有泡椒嗰阵辣嘅爆香味啦，系啦，就系咁简单，当然再唔少得系白菜嘅香甜。 哦，咁我应该嗱，我买咗棵白菜翻嚟咧，就洗干净佢，切佢啦， 切佢。 有冇话切佢个 size 大概应该几多度？ 一片片啦，即系筷子夹得到，方便一口食到嗰啲 size 啦。我谂大概。寸半两寸咁样啦，即系一条好长嘅黄牙白，咁咪就系、是、喂我哋呢啲快切刀手系咪？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四五刀咁樣就有一條白菜咁樣分開咗咁樣， 係係啦，咁就可以做埋呢一個便當咁樣。 係啦，就用嚟我哋就要個油咧。先爆咗花椒， 爆咗花椒先。 系啦，咁如果你觉得哇都好烦，我要爆花椒，你直头买一樽花椒油啦，买鬼饭啦。 嗯， 系啦，你就煮嗰时落花椒油， 嗯， 唔使自己爆花椒油得。 嗯， 系啦，因为你爆咗花椒咧，我都会建议拎走啲花椒嘅。 嗯， 因为费事食咗食嗰时揞牙啦。 系啊， 系啊， 系啊。 咁或者你突然间咬到粒花椒好麻痹嗰种感觉咧， 系啊， 系啦。咁所以我都会爆咗就 拎走佢， 拎走佢。咁但系其实佢已经系花椒油啦。跟住呢， 哇！谂起花椒我都想食啦。 系你谂到嗰个菜香到不得了啦。 系啊， 跟住就落啲蒜片啦。 吓， 跟住就落个白菜炒咯。炒嘅时候咧，你都可以，我就如果我咧就将嗰啲叫做湖南椒啊或者干嘅辣椒咧，喺爆花椒嗰时摆埋落去嘅。 哇！ 但系我唔推介你哋，因为可能cut 到你哋即系 cut 到。系啊系啊，我都想讲啊，即系你整呢一个叫做调味料嘅时候咧。你真系要开行晒全屋嘅风扇、啊， 所以我就推介你哋可以喺炒紧白菜嗰时候就摆埋翻嗰啲辣椒落去咯。 吓、 啊，系啦，其实干辣椒嚟嘅啫，就唔系好辣，但系有嗰种独特嘅。 使唔使话呢啲干辣椒咧一齐去炒嘅时候咧，将佢切粒啦、切丝定还是？ 唔 系 一只辣椒切啊，切有啲嗰啲椒辣椒核出咗嚟先爽啊！ 如果唔切咧，啲、 啊、 味出唔到啊， 唔够出啊，系啊。咁但系我意思，你摆咗菜先，再摆椒咧，咁就冇咁攻咯。 嗯， 系啦。咁然后喺度炒啦， 辣味系咪辣度系咪一样噶？咁样 你 争啲应该。 你如果其实唔系食得好辣，其实嗰啲干辣椒咧，四川干辣椒都唔系主打，唔系嗰种辣味，系嗰种香味。 香啊， 系啦。咁你然后就炒嘅，佢啲白菜喺度淋紧啊，然后啲辣椒咪又出紧啊，咁跟住差唔多起锅嘅时候咧，你就先至落盐啦、调味啦，落少少酒啦，然后你最尾先至落醋， 哦， 系啦，咁你就可能攞只匙羹晾住咯，即系可能落几滴先，睇下中唔中意嗰个味，你讲嘅太唔太酸个头，还是啊调下味就够啦，还是唔系、哦、爽啲，中意两斤醋咁摆落去，唔系一斤两斤，唔系人哋整 匙羹个羹， 系啊匙羹个羹，唔系讲紧嗰啲，唔系嗰啲叫做咩？ 吓死人，到时真系我哋 浸浸姜醋咁样两斤醋， 生仔啊， 生仔嗰啲啊，系啦、啊，我就真系落多啲嘅咁样。然后就落个菜度，兜多两下就食得。 哦，哇， 好好食。 但如果我想整冻食，系就我就咁整完之后啦，跟住 摊喺度咪系咯， 摊喺度。 系啊，唔使雪噶啦， 唔使雪 噶啦。所以咧，呢个就系我想你哋朝头早煮落，然后带翻公司都唔使叮热啦。 系 啦，咁样你可以用 咁食好定系送饭好啊？呢、这个 送饭又得，送冷面又得，送面又得。 啊，冷面呢、这个 系啊， 真系几好。 又或者你其实咧最简单啊，都系我个 friend 劲中意食乌冬，成日问我有啲咩乌冬拌乌冬啊。其实呢个醋汁拌个乌冬都好 好。但呢个醋汁点样拌？即系佢系水嘅乌冬汤。 因为呢个菜咧炒完出嚟咧，从大白菜咁炒法咧，我用加咗醋啦，佢唔会乾身噶，佢系会有汁噶，佢会有少少，因为 出水咁样， 嗰、那个汁啊，汁就系精华啦。 哦，咁个乌冬点样同佢配合啊？呢、這个 吓，个乌冬咪就咁落完，然后我真系唔知点答你呢个咁简单嘅问题。 咁倒喺上面咁 样，系啊，咪得咯，搞掂噶啦， 哇， 搞掂噶啦。唔知你即系你我介绍过俾个 friend， 佢整过。跟住佢就觉得，哇！即系佢第一下听就觉得，哇！你好似讲紧啲好复杂嘅嘢。跟住煮完就发现， 原来系咁简单。 原来因为佢都会炒白菜噶嘛，平时。我哋自己炒黄萝卜，其实可能就咁姜蒜炒完落就咁爆，即系点啊？落都系落盐炒，炒完落啲酒起镬完。广东嘅做法。其实系咁咯。我而家其实都系有油，不过用个花椒油。系啦。我加咗少少辣椒，加少少醋咋嘛。咁就第二个味㗎啦。 喔、哦。 係啊。 哇，大家真係可以有机会试一试呢、這个。 係啊。 熱食又得。 冬食又得。 哇，霹靂㗎呢个 菜。霹靂㗎。 好，有机会大家试一试先。今日朝早唔該晒咩介绍呢个醋溜白菜。 唔使唔該。 拜拜。 随和随长吻到断气，像演戏。随和随狂奔于沙滩和雪地， 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遗忘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雷电亦总给你挽着臂。齐整过每日，我便满足，不祈求传奇。没有温柔和鲜花，但够顾家有用吗？忘掉了情人节吗？平日却一直留下，我只盼年年淡淡远远像绿茶，浮夸风的恋爱家，甜味确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限傲慢，替你扎雨牙，其他的细节还不周到吗？同行是男女永远对幸福各有理解，谁明了男人的体质无法直白告解。人崇信实际甜蜜蜜，怎么要有十戒？情愿你快乐，我便放心，不为与你挨。没有温柔和鲜花，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限傲慢，替你扎雨牙， 提名一首歌曲《顾家同居版》。 余生都送你，还不足够吗？ 中文歌曲龙虎榜赴州精选， 饮醉酒千祈唔好上网啊！ 一身酒来掩饰我，一身嘴甜蜜，孤孤单单寂寞的灵魂，不到几分有着疑问，正靠近。假天真暧昧怎样？一首撕开全部封印，一吻你就得真不用遗憾，继续行近。我就会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感觉很安全。 Serenity 今次怀旧跳舞曲风下所讲嘅系一个现代课题，就是网络安全。而他说自己最大的网络隐忧就是怕喝醉酒会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得太多。 仍然期待曙光，等一个有勇气的碰撞，期待对期待错，定期待有人渡过今天的上岗。 总监制都是 Serenity 加上杨彤，填词 Serenity， 编曲杨彤，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三曲。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Serenity 网络安全隐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李部门话，湖南岳阳洞庭湖标志性水文站成陵基站水位升至1904年建站以来的第六高水位， 作为洞庭湖和长江流域水情指标，反映整个洞庭湖区的防汛形势进入非常紧急的状态。波兰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票站调查显示，争取连任的杜达得票轻微领先对手华沙市长恰斯科夫斯基。调查机构说，杜达得票仅仅过五成，对手就略低于五成，误差为两个百分点。杜达感谢投票给他的人，又说投票率据报接近70%，假如获选举官员认证，就会是波兰总统选举的最高纪录。分析指出，今次选举对波兰未来以及波兰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十分关键。自法律与正义党上台执政之后，波兰推行司法改革，被欧盟批评是政治干预司法，双方关系受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七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夏日心花分，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暑假到啦！ 美美唱，暑假要点过先够开心啊？ 有假放，玩咩都一样咁开心啦！ 尽量瞓晏啲嘅， 睇下电视啊，摊喺张床喺度谂嘢，好正噶！ 做少少练习啊，你全个玩晒嘢都系唔得噶咯。 整西瓜粽， 打下机啊，同啲女仔一齐 shopping 咯。 你睇佢哋斋讲啊，都咁开心啊！ 斋讲都咁正，咁斋听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 听咗当玩咗，都一样咁开心啦！ 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出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月份吓，亲亲靓猪妈咧，请嚟我嘅嘉宾咧，就系 Sarah 宋希莲。有阵时可能咧，俾个仔仔或者女女激到，哎呀跳起，但系之后其实咧，佢锡翻你一啖啊，佢谂翻你啊，你就搞掂啦。 系啊，或者咧，你闹紧佢嘅时候，你要忍笑啊，因为佢有几次咧，佢啲表情太可爱咧，要拧住面，即系忍一忍笑先拧翻翻嚟，继续话佢。 每月首两个星期一朝早9点后，只在晨光第一线。 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时间嚟到朝早嘅7:09啦，咁啊出面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啊，咁啊直播室入面啊分途广播之后呢，白元浩就继续留低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仲有一位朋友翻咗嚟，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亦都同所有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你讲一声早晨。 系啊，早晨啊，咁啊由今日开始啦，咁啊大家又要继续咧就系做好呢啲嘅防疫措施啊，即系呢段时间哇都半年啦，有冇啊？ 有啊，农历新年之后啊， 都超过半年咯，咁啊大家都系戴住口罩嘅生活啦。而家呢一刻咧，唔敢唔戴口罩。 嗯， 即系特别，我谂就算系讲紧，譬如可能好快出去，疫情冇咗啦咁样，可能有一段嘅时间咧，香港人都仲系会戴住个口罩。始终咧，突然之间除咗个口罩，就有一种不安嘅心态喺度。 系嘅，同埋我觉得咧，好多人都已经系适应咗，即系初初咧会觉得戴住咧好局促啊咁样啦，到依家咧其实系戴住自己都唔觉噶啦，已经好似平时咁样咯。 哎呀，我仲系觉得好局促啊。因为而家实在太热啦，呢个天气 都系 啊。譬如喺我屋企附近嗰啲即系郊游地方咧，哇，见到30几度酷热天气底下，哇，好多一家大细咧 BBQ 啊，哇，我睇到佢哋咧，我都觉得热啊。 如果而家呢个时候烧嘢食咧，就真系热咗啲啦。 系啊，佢哋即系有啲都好守规矩噶啦，烧嘢食嘅时候咧，烧紧佢哋都戴住个口罩，净系咧 食嗰下先， 嗰个先至咧系啦。呢個拎走個口罩，跟住又即刻戴翻，因為即係大家都明白呢個天咧，雖然係熱，但唔知點解好多人去燒嘢食喎，咁咪變咗人一多咧，咁就所以就大家都有個防疫意識又翻咗嚟啊，咁但係又出咗去咁樣，咁啊係咁戴住個口罩，係咁喺度熱啦咁樣，哇！所以大家都係要注意啦，人多嘅地方都唔好去住啦，咁而家啲疫情都有啲反覆啊嚇，大家留意住啦嚇。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有阿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Barbie， 早晨啊，我哋系两位啊， 两位， 今日嘅交通方面嘅情况系点样，有啲咩特别嘢注意呢？ 學校放假啦，咁路面又少翻好多車啦，咁變咗而家咧就係只係車多少少嘅咧，就係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咯，近住進化花園一段車多少少啫。咁另外紅磡海底隧道咧，即係紅隧嘅九龍入口，咁只係收費廣場對出咧車多少少，暫時都未有車龍噶。咁另外較早前咧東京街西連翔道交界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就係咁多。 咁就好啦，即係總之咧都唔會話好多嗰啲水管或者是路面的工程影响了，加上学 Didi 刚才说的真的少了班学生，其实校车保姆车那些少了，那个交通流量是顺畅了的， 路面少很多车 啊，但也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 是啊，都想回复以前多车， 是啊，有时候塞下车原来都有塞车那种的安乐， 是啊，都是正常的生活就开心很多。你说开烧东西吃，我很喜欢烧东西吃，我最记得呢， 我也是啊， 我最记得跟班朋友酷热天气四点几烧食咧，哇！跟 你都系嗰啲酷热天气会 系啊， 会烧嘢食嘅人嚟噶。 当然系，都唔系而家啦。 系当然啦，当然啦， 几年前啦咁样。咁但系咧，啲朋友咧就成身湿晒，因为我比较少出汗啊，我都系少少湿啫。我对咗炉咧，跟住佢哋话：，哎，真系顶唔顺啦，唔烧啦。咁我烧俾佢哋食咯。 哇！ 四点几个下昼，佢哋都顶唔顺啦。 哇！你都好嘢喎，你唔热噶？ 我唔觉得热，因为我中意嘛。当你中意嗰样嘢，你可以排除万难嘅。 哇！系啊，咁我谂我冇你咁中意 BBQ 啦。 系啊，我可以试过连续五日都烧嘢食噶，连续五日， 你唔热气噶？ 系咯，你好嘢喎！ 嗰时十几岁啫嘛， 咁都系啫。 个亲戚屋企咧，后花园咧有烧烤炉啊，咁啊后花园度咧，我自己一个烧咋，自己一个连续烧咗三日啦，两日就有朋友一齐烧。 你真系好中意 BBQ 喎！ 系啊，识我朋友都知啊，所以得闲约下我啊。 好啊，好啊，有机会约下你啊。不过咁热，我唔烧住啦。 迟啲先， 迟啲都冇咁热先啦吓。 同埋等气氛好啲先啦。 啱啊，啱啊。好啦，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要问一问阿 O 啦。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芭比 早 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哇，已经咧太阳出来了啊，晒到成个地下咧都热辣辣啊，热镜咁，所以就哇，咁啊都感受到个热力啊，热力唔止啊好强劲啊，净系 仲可以话四射去形容啦。咁啊，天空上边咧，暂时咧冇乜云嘅，所以咧都晒得几应下啊。咁啊，真系等咧嗰啲等紧小巴喺广播道嘅朋友仔咧，就辛苦啊。佢哋咧都好醒噶啦，即刻咧匿去呢个树荫底嗰度啊吓。咁、但系即系树荫底嗰阵时，即系夏天咧。结果实啊嘛，咁啊会有啲果实又会跌落头嗰度，咁、所以虽然避得到太阳啊，但系未必避得到果实啊吓，因为头先都真系见到一幕系咁嘅，即系等紧车，有个朋友仔等下，突然间褪后咗一步喎，咁我以为有啲咩蛇虫鼠蚁啦，原来唔系，头顶上嗰啲树木啊，嗰种。结咗啲果实跌咗落去佢个头嗰度、你知阵时等车都好惊啦，咁上面有啲嘢跌落嚟，一系你又惊系树枝啊、石子啊，以至系果实都系麻烦，有机会会整污糟自己件衫噶嘛，咁啊呢啲都原来都要提防，同埋都会发生嘅一啲出门口嘅小意外，咁啊希望呢啲小意外咧唔会啊发生喺星期一嘅早上啦，影响咗咧你开展啊。今个星期嘅心情咁样，喂，头先咧讲开话，喂，热辣辣咧都仲有人宵夜食啦， 系啊，你都系啊，你都好中意噶， 唔系我唔得啊，我唔得。不过咧，宵夜食唔得啫，但系咧你讲咗一个咧核心嘅精神出嚟啊，就系咧只要你中意嗰件事咧，你就算几辛苦咧，做两三个钟头，以至做四五个钟头咧，你都觉得唔会厌啦，唔会觉得辛苦嘅。譬如小白你行山咁样啦，咁啊。喂，有阵时都要行两三个钟啦、哦，有啲朋友都会觉得。 不过呢排我都几中意行山，我都走出去避暑，真系好热。个山上面随时40度，我真系顶唔顺，我好怕热。 系啊，我都怕热噶。不过旧时咧，细个咧可以晒太阳晒三四个钟嘅，摊喺个沙滩嗰度啦，咁样。喂，晒完上边，晒即系背脊咁样，跟住又反复晒，好似煎鱼咁煎啦。咁依家咧年纪大啦。玩咗个零钟咧，哇唔得啦，自己咧晒得两晒几乎晕啦，已经好损噶咯，不断补防晒，不断补水啊，又有机会咧又去下啲有树荫嘅地方啊，咁样，但系都顶唔顺，挑战唔到今年嘅纪录啊吓， 啊就系啊，年纪大咗咧，唔可以就咁晒嘅，年纪大咗要遮埋嗰、那个，要用个太阳伞嚟晒太阳噶， 系啊，可能真系咁啊，好似啲一家大。细咁样咧，有个嗰啲咧，遮住。依家去沙滩好兴，有啲一家大晒嗰啲，一家大细嗰啲帐幕嗰啲嘅，咁啊，好多朋友都会用啦。可能嗰啲先帮得到手。咁啊，今日咧，应该都会几晒下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出门口女士咧就会搽啲防晒啦。咁啊，尤其是户外工作嘅你咧，咁啊。如果你都唔想晒到皮开肉裂嘅话咧，咁啊真系要搽足防晒。如果唔系咧，真系啊，随时咧话即系晒到红卜卜啊，晒伤啲皮肤，咁就唔好啦。 明白晒，好啦，唔该晒，好，咁啊转头今朝 spot 到你啊，再一齐倾下啦吓。咁啊，而家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咁但系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噶，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啊33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 好热啊， 谂起都热啊， 系咯， 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明日天晴酷热，咁啊，本周中后期一两阵嘅骤雨啊吓。而家29度啫，咁啊，但系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紧啦。咁啊，相对湿度84%。今天早上都有大酷喎， 冇错啊。咁啊，即管咧听下同你啊，即系尤其是而家如果停紧课嘅小朋友咧，会唔会都好有关系啦 吓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而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我哋今朝早嘅教授 Andy 何安达啦。早晨啊 ，Andy。 早晨，各位芭比，早晨。 啊 ，Andy 啊，闲时咧，你中意睇电视多啲啊，定还是咧会上网睇下一啲唔同渠道嘅频道上面嘅短片呢？ 哇！屋企嘅電視仲喺度，不過我諗而家人咧成個月都冇開過架電視啦，已經。 哦，係啊，都係好。 係咯，而家多數都係各自自己睇自己架手機噶啦。 係啊，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程式啦，又或者係網站啦，都有好多個短片上載咗上去。 係而家焗住放假啦，或者提早放暑假啦。咁喺疫情裏面咧，其實譬如話 Instagram 咁樣啦，佢哋有啲數字出嚟啦，就佢哋係做 live 嗰啲直播啦，在2月到3月呢就多了 七成的人去看李翁。咁事實上呢，即係大家都知道㗎啦，即係而家好多後生仔呢自己都想做 YouTuber 咁樣啦。 係呀，網絡紅星呀、 啊。我就見到我曾經見過間學校喺紅磡嘅，佢係間中學嚟嘅。佢平時我哋招生呢，即而家其實都要爭學生噶嘛，好多 係啊係啊， 佢掛咗個 banner 出嚟啊，佢嗰個推銷緊嘅咧就係佢一個畢業生啦，自己嘅畢業生啊、就唔係話乜嘢達官貴人啊，唔係嗰啲啊，都係一個 YouTuber 嚟噶。 哦，而家係標榜呢樣嘢嘅。 冇錯啦，因為真係好多後生仔咧，而家都好隨心呢樣嘢。咁甚至咧，好多啲小朋友都講，梗係啦，賺到錢噶嘛，做 YouTuber 咁樣。 真係賺到錢咩嚇？ 得嘅，當然係得啦。如果你好紅嘅話，咁、但係咧，即係你有資格落標啦嚇，即係你可以係分到紅咧。其實最基本 YouTube 嘅條件咧，有兩個啦。第一個你要嗰啲 follower 即係跟隨你人咧，起碼要1000個。咁所以下一次姐姐女女話：喂 ，Uncle， 唔該你 follow 我咧，幫下手，幫下手。第二個資格咧就係、是、你要即係、就是、有累積咗4000小時嘅。嘅人哋睇過你嗰啲片段啦，咁4000小時其實係好長噶啦，咁所以即係唔係話一時三刻咧，你擺上去咧就可以做到啊，分到錢啊，絕對唔係咁樣嘅，即係你拍都排爆嘅，唔好話你睇嚇。 係咯 ，OK， 咁呢一個就係嗰個最低限度嘅標準啦。咁最近咧就有一個咧係喺美國嘅後生女咧，佢就將佢自己嗰個經驗公開咗，佢就話。14歲咧就已經開始做呢樣嘢噶啦，今年都係25歲啫，即係佢啱啱差唔多 YouTube 出嘅時候，佢就做噶啦。咁佢咧就講話嗱，而家佢其實已經相當紅噶啦。咁佢有好多啲片段咧都超過嗰、那個 view 啦，即係睇過嘅次數咧，係差唔多去到400萬啊咁樣的。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最近佢話。教人怎樣在鏡頭面前擺 pose 嘅，咁呢個就大約有400萬個 views 啦。咁佢呢個分到幾多呢？其實就都唔係好多嘅啫喎，係1300美金啦，咁都叫唔錯啦。咁但係咧就有啲，譬如佢話啊，我但係有啲係更加少人睇嘅，即係譬如有啲係200萬嘅，反而咧就去到咧就可以俾收到40000蚊喎。 咁即係话佢唔係同嗰个 views 数有关喎，即係唔係睇咗几多人观看嘅次数而挂钩喎。 係呀，係相当之複雜嘅一个计法嚟㗎。咁其实最基本嚟讲呢，佢哋係一个叫做 cost per thousand CPM， 个 M 其实罗马数字1000啦。咁就喺唔同嘅地方呢，香港有香港嘅 CPM 啦，美国有美国嘅 CPM 啦。咁因为呢、這、一个即係呢一个女仔啦，咁佢一段片係收得即係最後個收益比較少嗰段咧，原來好多人睇咧，唔係美國本土睇嘅，係睇佢嘅人咧，譬如係來自菲律賓啊、印度咁樣，咁即係嗰啲咧，每睇一次同一個美國人睇一次咧，個計法係唔同嘅，咁即是話咧，佢有啲片雖然少啲人睇，但係可能係多美國啊、澳洲啊、加拿大啊，即係嗰個每一個人睇過咧。嗰、那個分到嘅錢咧係唔同嘅，咁嗱呢個 cost per thousand 咧就一路唔同嘅國家好似就咁講啦，即係睇翻佢哋當地嘅肯俾廣告啲廣告商出幾多錢咁樣，咁最排名啊，即係最高嘅地方咧，我估大家估唔到，唔係我正話講嗰啲噃，唔係美國、紐西蘭、澳洲、加拿大或者啲歐洲嘅國家， 唔都係亞洲。 啊！呢、這、一個係個島國嚟嘅，馬爾代夫啊！ 啊，咁得意啊！ 我哋如果講緊美國大約係$5到嘅時候咧， 係 嚇，即係個 CPM 大約$5美金啦。馬爾代夫咧係講緊大約係$15嘅。 哇！咁幾倍嘅咯喎？ 係啊，係佢嘅三倍啊。咁排第二嘅咧就即係呢個更加冇乜可能估到嘅啦。排第二咧，我諗大家聽都未必聽過。中文名咧，我都要揾揾咧，寫咗出嚟咧就叫做。瓜德 在哪里来 的瓜德罗普是法国的一个海外的省来的。大家要他直接是法国的一个 即不是啲熟島是乜嘢，直情一個省份嚟嘅、嗯。不過咧就喺加勒比海嘅。 係。 咁呢一個島嘅人口得40万嘅啫。 嗯。 佢咧就係、是、排喺馬爾代夫之後。 嗯。 咁就係、是、個 CPM 咧就係講緊咧係$10島。 嗯。 咁啊呢兩個係第一第二啦。 係。 咁跟住就講就係有啲歐洲啊、美國國家咁樣啦。 嗯。 咁我哋香港咧就排喺呢個榜上高嘅第33。 嗯。 就講緊咧係。我哋正话讲系美国系马尔代夫嘅三分一啦，我哋咧亦都系大约系美国嘅三分一度啦，咁样计法，咁所以系比较复杂啲嘅， 嗯，咁但系呢一个数字乘翻出去嘅时候咧，就变成系好大笔钱噶咯、 啊，咁我哋关心香港啊，好、 嗯、 多准备入呢行嘅 小朋友嘛， 咁香港其实。即係應該咧，就應該真係揾緊錢嗰啲咧，就唔講嗰啲數字出嚟㗎啦。一來稅務問題啦，二來咧同間公司都應該有協議嘅。咁但係咧一般嚟講，當一個你有80000個追隨者咁算啦、 嗯。 當你一個禮拜係拍兩條，咁佢哋話行內咧平均咧大約咧就係講緊係$20000到一個月港紙啊，$20000到。咁你諗下啦。都要擺唔少努力落去先至得。 係啊，即係又製作，又前期，又後期，又好多佈景啊、道具啊，都唔少錢㗎喎。 係啊，你有你自己成本啦。咁同埋咧，就係、是、亦都咁樣講。如果你真係人哋覺得你做得好啊，唔錯，話有吸引力咧，可你就唔係淨係話人哋睇咗你分 YouTube 嘅錢咧，即係廣告錢咧。咁亦都睇廣告咧係。人哋睇唔睇曬你嗰段廣告咧，亦有唔同，咁所以話個計法比較係複雜。咁但係咧，即係除此之外咧，亦都可能有贊助商咧，係咪有啲可能係食嘢嘅地方或者係旅遊嘅點啦，可能請你去嗰度幫佢哋拍嘢係做宣傳啊、 嗯 又或者你喺你嗰度又幫其他賣產品啊， 係啊，我都見好多係㗎， 咁所以係。有第二啲收入嘅途徑嘅， 嗯，即係例如收咗人哋嘅一啲 product 啊，可能就做翻一啲彩妝嘅片段去試用嘅咁，所以就唔係淨係計嗰個金錢上嘅數字上嘅收入咯，可能其他嘅收入啊，或者係其他啲贊助啊，甚至乎係出邊嘅一啲廣告力都多咗好多嘅。 嗱、我哋通常 Barbie 就講 YouTube 啦， 嗯， 咁其實 Instagram 咧而家都睇到呢個市場啦， 係 就先咪講，即係大家個印象 Instagram 咧就係比較短啲啊，即係。是啲快啲嘅後生啲嘅感覺嘅咁樣，咁而家 Instagram 咧，佢哋有即系 IG 啦，都有個 IGTV 咧，就而家嗰個市場嘅策略咧就係、是、對準 YouTube 嚟做啦。即系 YouTube 咧就正話講嗰個 cost per thousand， 即係譬如話咩美國大約係$5咁樣，你唔係攞曬嘅，即系YouTube 咧就會分咗你45% 嘅。咁所以剩低落嚟咧，而家嗰、那個Instagram 個我仲講話 IGTV 咧，亦都係用呢、這、一個分成嘅百分比咧，亦都係55%。咁就諗住咧，就係爭呢一個咧係啲自己啊，即係我哋自己拍完出去咧，因為對佢嚟講完全冇成本嘅，即係佢嘅成本就係自己個平台啦。即係我哋係擺嘢上去，然之後幫佢賺錢咧，佢、都係用 YouTube 嘅方法，分翻55%俾你。 呢、這個真係第一次聽啊！原來係咁複雜嘅，即係好多個計法啊，或者係當中嘅一啲利潤嚇。咁啊，唔知道會唔會咧呢啲嘅資訊咧，俾到好多今日咧嗰啲停咗貨啦，好得閒咧又想試下做 YouTube 啊，或者係啲網絡嘅小明星嘅小朋友們咧有個參考啊。不過更加多嘅咧，我諗就係啲家長啦，反而會咧唔係同你計咧到底個利潤係幾多啊？計下到底你今個禮拜咧嗰啲上網 quota 咧或者睇視頻嘅時間咧用曬未咯？ 正話嗰啲咧。就是媽咪講嘢啦， 係啊，係啦，今朝早講住咁多先，唔該曬 Andy，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 朝早嘅时间啦吓，嚟到咧就系7:27啦，咁啊，听完晨光大学之后咧 ，YouTuber 咧系咪真系个个都可以做咧？梗系唔系啦。做一个成功嘅 YouTuber 咧，我觉得最讲嘅系咩咧？系诚信先咯。 最怕执起冷箭刺穿谎言，更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随心 七年，冷雨滔天，难清洗污点。最痛不敢再见，却偏思念。更痛彼此有约，不可兑现。要是回归原点，再相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和暖滋味。成熟了辨别是非，改写我日记，共你相对不合情理。仲未完美，有缺陷味。 7:29嘅时间，出面29度啊吓。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一首嘅歌曲是 Sugar 连诗雅的小方言。现在先听听7:30的新闻简报啊，转头我们在二台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主派一连两日立法会选举初选结束，有份协调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表示，推算超过600,000人参与投票，其中超过590,000透过电子投票，大约20,000张属于纸张的选票。他形容香港人创造另一次奇迹。戴耀廷说，今次初选更大意义在于港区国安法下600,000人仍然不怕威吓，透过选票发声。他希望当权者能够看到港人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戴耀廷说，由于点票需时，估计最快今日黄昏公布初选结果。他相信每名参选人会按协议作出是否参选九月立法会选举的决定，而在公布结果之后，未来两三日要就港岛和九龙西两个选区作进一步协调，决定派几多队出选。本港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0宗是本地个案，有13宗源头未明，另外有20几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形容，目前情况有啲失控，呼吁市民未来一至两个星期尽量减少外出和聚会，如果松懈，疫情可能会以几何式爆发。新增确诊个案中有几宗和补习社有关，呼吁家长考虑暂停带仔女到补习社。张竹君又说，不少来自彩辉村彩华楼的患者都曾经帮衬宾记或者新发茶餐厅等的食肆，或者是任职的的士司机，亦都有初步确诊者曾经去过护老院。他又引述房署表示，彩华楼的设计喉管都安装在室外，经喉管传播风险相对低。书展将会在星期三起举行，书展关注组发出联署声明，希望政府、贸发局等的主办方延迟举办书展。关注组向参展商发问卷，收到近200个书商回复，全数希望延期。当中超过80%认为，如果书展如期举行，将会考虑直接不进场或者退租，并要求主办方可以退还订金。关注组说，本港疫情出现社区大爆发迹象，亦都相继有医疗专家呼吁取消书展。即使主办单位完全跟从政府防疫措施，仍然难以切实监察每位入场人士的情况。九巴就宣布，由于疫情持续，决定退出书展。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喺半山嘅波老道有道路工程噶，波老道近住宝德台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入边，有很多自然现象，都花了科学家很多时间先掌握到各种奥秘。在日本沿岸就有一种鱿鱼，识得在夜晚闪闪发光，仲只会在指定日子才会现身，点亮整个海湾。而在太平洋海底另一个角落，就会有些圆形图案突然出现。究竟这些图案是有什么作用的呢？一起闯天下大太平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翻到嚟朝早7:37嘅时间啦，晨光第一线嘅今朝 spot 到你，早晨啊，哦，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哇，琴日咧冇嘢做啊嘛，夜晚嘅时候系咁喺屋企睇波，不断睇，不断睇，不断睇，睇咗好多场波，转嚟转台咁样睇，咁啊当然最伤心就系阿仙奴啦，2-1输咗俾热刺啊， 热刺系咪踢得好啊？ 热刺系踢得好嘅， 唔系应该问热刺踢得好啊，定阿仙奴踢得曳啊？ 都唔关事啊，系较劲咯，你。输2-1，自己又有入波，不过人哋啊砌低你咁样咯。咁呢啲好经典嘅赛果啊，北伦敦打比啊，打比输咗阿仙奴啦。咁啊，输咗其实真系唔紧要噶。不过最重要嘅咧就系对欧洲赛啊，真系咧越嚟越遥远啦。咁啊，睇嚟阿仙奴咧 可能啊，系近十年咧，第一次冇得打欧洲赛啊！ 哎呀，系啊， 因为热刺咧攞咗三分之后咧，你睇翻个积分榜咧，佢有少少抛离阿仙奴啊。其实咁啊，所以尤其是琴日狼队又再赢波啦，3-0轻松咁样赢咗另一队球队啦。咁啊，护级方面又亦都好睇啦。咁啊，睇咗好多 争两分咯，佢同阿仙奴 系啊，但系嚟紧阿仙奴都系硬仗嚟噶，反而热刺咧嘅对手咧系相对轻松一啲啦。咁仲有前四嘅列强继续攞分咧，咁呢个都系好影响到阿仙奴踢唔到欧洲赛， 要入到头五名都好问水， 好问好问，我够胆讲真系 争六分、哦， 问到边啊？问到边？咁但系当然你会话喂有冇奇迹出现？有，咁等人哋失分，自己再攞多几分，咁来回就12分噶咯，系咪先？即系人哋连输两场，即系攞唔到六分，咁你自己咧又好进取咁样攞到六分咁样，咁即系嗰个来回就可以留意一下。 即系譬如巴塞仲有冇机会攞冠军咧？ 挑战 有，梗系有啦。得翻兩場咁，皇馬可以輸曬噶嘛？ 係啊，嗱，小白講到呢個咧，即刻啊轉個角度講埋西甲方面咧。今晚咧，西甲方面咧，最後衝刺噶啦，講緊咧皇馬作客啊，對呢個咧 CF 格蘭納達啊嚇咁啊，格蘭納達咧，雖然你覺得喂西甲好少聽咁樣，咁因為你少睇西甲啫，其實咧今年咧佢踢得唔差噶，依家聯賽榜咧排第八啊嚇咁，但係咧有冇機會啊做到攔路虎啊，擋住咧皇家馬德里啊去捧呢個？西甲冠军咧，我就觉得冇乜机会啦，因为咧，队长啦，沙治奥拉莫斯咧，今场复出。喂，小华，你知唔知道沙治奥拉莫斯咧？咁啊，佢踢后卫噶啦，咁但系咧， 都好多入波。 系啦，我就系想讲呢、這个， 佢真系好嘢、啊。 今时今日咧，喺欧洲踢波咧，后卫咧一定要识得入波。 其实咧，佢而家呢个位咧，咁入波法咧。我唔知點解硬係覺得佢係好似另外一個以前，譬如皇馬六條煙嗰個咧， 係啦， 卡魯士啊， 係啦，卡魯士 都係識入波， 係啦， 咁卡魯士梗係劈力啦， 踢法唔同啦，咁當然踢法唔同啦，但係你以入波嘅數字咁樣講咧，小白講得冇錯。復賽之後咧，沙治奧拉莫斯咧7場咧攻入5球啊、 嗯， 平均咧一場咧即係都有0.7几球咁樣啦， 算係幾好喎、 啊。入波嘅機率好高，重要一樣嘢佢後衞嚟嘅。 係啊， 如果咧你由細到大咧都係睇足球小將大嘅咧。你知道咧，後衞能夠入波嘅咧，冇幾多個嘅啫。係、啊，即係我哋睇開嗰啲後衞都係最傳統嗰啲，佢做防務嘅工作啊，做一啲強悍嘅攔截啊咁樣啦。咁、但係就唔係代表，哇！如果後衞都入波，咁啲前鋒廢㗎咁啊。咁當然皇馬嘅前鋒當然唔係廢啦。咁啊，輕輕數已經有賓斯馬啦，同埋夏神夏薩特啦。咁啊，仲有咧上場啊為皇馬咧奠定勝局嘅馬高斯啊、新斯奧咧，咁啊表現得亦都唔差、啊咁啊，有望咧担正啊，组成呢个三叉戟啦。咁同埋对手方面咧，排第八系代表乜嘢咧？联赛榜 系 无欲无求， 系啊，上又上唔到，落就冇佢份咁样。 系啦，咁 期望出年 系啦，咁啊，应该就皇马今场反而作客，大家都对佢好有机会啊，即系觉得皇马今场咧搞掂噶啦，轻松过关。 有个防守好嘅，又可以突然之间耐唔耐奇兵咁样上到上嚟帮手入波嘅。你谂下佢入波嘅能力，随时入波嘅球数啊，随时多过其他联赛嘅前锋嘅。 你讲得冇错，其实西甲同埋意甲都有呢个情况啊。 系咯， 意甲咧又系好，我印象之中好似帕尔马。定话是拿波里咧，有两三个后卫咧入波入得好夸张， 系啊， 前边锋线即系前锋线嘅球员入嘅叫做入球数量咧系不相伯仲噶。 啲教练咧闹人嘅时候咪好闹咯，即系你睇人哋隔篱嗰队个后卫入波都多过你几个前锋啦咁样。 不过呢一种踢法亦都系欧洲新兴啦，成日话叫后卫叠马式。嘅后上助攻咧，咁睇嚟咧真係有啲符 fit 啊， 一浪接一浪啊嘛，因为个攻势可以 係啦，咁啊即係唔知第时有啲年轻人啊或者有啲后生仔咧想踢波啦，一諗咧唔係諗前锋先、因为我哋細个踢波譬如依家差队啦，咁我哋当普通踢街场咁样啦，咁、 通常你覺得好波嗰幾個一定踢前鋒或者 踢中場啦， 幫手入波嘛， 係啦，或者踢中場啦，因為我哋睇嗰啲卡通片話俾我聽，啊踢中場都好噶，可以做指揮官啊咁樣，叫做 playmaker 咁樣， 踢後衞嘅啫， 係啦， 最中意踢後衞。 點不知原來哇，今次有咩後衞咧？ 係啦， 奉若神明啊！我喺度諗緊咧，有冇機會啊？後衞嘅身價咧，有一日啊高過一個前鋒，因為佢真係 入波。 懂得防守， 懂防守系啦， 哇！体能好或者够高大，因为后卫好多时都系比较高大啲，譬如你睇沙治奥拉莫斯都系啊，即系比较即系高头大马啲啊，有阵时有啲高空波又可以有个制空权啊咁样啊吓，咁啊呢个有机会都改写下足球嘅一个风格或者足球嘅历史啦，咁啊再转个角度咧讲埋咧英超方面咧，今晚咧继续有独脚戏啊吓，曼联主场咧就对修咸顿咁样啊，咁啊 费尚都出声赞苏比， 系啊，真系教得好好啊！咁当然咧，成队波好团结啦，包括咧，华舒福啦，系啦，格连活特啦，仲有咧保罗普巴吓，咁啊，大家焦点一定摆喺保罗普巴嗰度噶啦。咁啊，普巴系一条麻烦友，大家都知道啦，系咪先？咁但系即系你点样可以将呢个麻烦友咧？將佢變乖，仲要融入球隊，仲要對你嘅球隊咧好忠誠咧，呢、這個咧就係蘇斯克查嘅功力啦。咁啊，希望曼聯繼續贏波啦。咁因為真係應該踢得好波咧，就正常咧就有一個好嘅收成嘅咁樣。佢哋贏修咸頓咧，亦都不足為奇啊嚇。咁啊，所以即係如果中意睇波嘅你咧，哇！今晚凌晨又嚟三點鐘咧，準備又再開波啦。咁樣至於你話喂 NBA 咧方面，好少讲，系啊，因为咧 NBA 咧全部都系得一啲花边嘅消息啦。咁啊，如果你觉得喂同 NBA 距离好远咧，讲多快速讲多一则啊 NBA 嘅消息俾大家听下啦。嗱，其实美国方面咧就好多嘅 NBA 嘅球员咧都支持啊反种族歧视啦咁样啊吓。不过咧大帝勒邦詹士咧佢就反其道而行之，佢话佢唔系唔支持呢个运动，不过咧就佢自己睇咧赢波大过一切啊，所以决定唔会喺 Lakers 啊，即系湖人队嘅波衫嗰度咧，印上任何咧维权嘅标语咁样啊吓，咁啊因为佢自己都将个目标定喺冠军嗰度啦，咁同埋呢个亦都系一个肯定嚟嘅，因为大家都喺度谂咧，喂，勒邦詹士去咗湖人队咧，其实理论上咧就应该要帮湖人攞翻个冠军嘅，即系在情在理，亦都在感情啦，因为。佢有喺一啲專訪嗰度講過嘅，佢話其實年頭嘅時候，我哋失去咗高比拜仁啦咁樣啊，咁佢就好想即係接更咁樣啊。我呢個字可能抵啲啦，即係好似的士司機交更咁樣。咁但係你明嗰個就係一個薪火相傳嚟嘅，即係佢想將高比嘅精神咧延續落去，至少喺今年咧可以幫湖人隊咧攞到總冠軍，所以咧佢將所有其他嘢咧都先行抌開先啦咁樣。咁我會尊重呢個勒邦詹士嘅一個講法嘅咁樣。咁希望大家喺球場上邊係有好多嘅精神，係有好多嘅標語，係有好多嘅運動發生緊。咁但係咧就我自己覺得。得球赛始终是球赛的， 系啊， 球员应该专注入樽，专注射好啲三分，专注做其他偷波啊、运球啊等等嘅事宜咯。 系，如果你话窝心咧，呢个都窝心。 系 卡斯拿斯啊， 卡斯拿斯好 咩事咧？系啦，嗱，咁啊，波图好大机会咧，就重夺葡超啦。咁啊，球迷发啲网上一个运动，咁啊，希望卡斯拿斯咧，嗱，虽然 打多年系咪？ 唔系，因为虽然卡斯拿斯之前嘅时候咧，就因为四月上年啊，四月26号因为操练嘅时候心脏病发啦，咁啊一直咧就。冇再披甲噶啦，咁、但系咧，原来佢系注册球员嚟嘅、哦，佢依然系注册球员嚟嘅、哦， 咁啊踢翻啦。 咁而家咧就话波图咧都几大机会赢噶啦，咁啲球员咧就话喂，不如俾一分钟佢上场，咁啊令到佢可以有机会咧就可以攞埋咧呢一个即系葡超嘅联赛冠军嘅奖牌，咁啊所以话咧啲球迷咧都系好锡卡斯拿斯嘅。And it sounds just like a song. I want more berries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t's so wonderful and warm. Breathe me in, breathe me out. I don't. a summer evening, and it sounds just like a song. I want your belly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 don't know if I could ever go without. What a new sugar. Watermelon, Watermelon Sugar， 一首嘅作品嚟自 Harry Styles。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啊，唔知甜唔甜嘅咧，可能西瓜。 我都分析唔到啊，到底西瓜加呢个糖系点样啦？ 系咯，一路睇个名嘅时候咧，哇，西瓜已经甜噶啦。 系咯， 仲要加糖。 咁啊，好劲噶咯，啲果糖再加糖。 系咯， 甜得滞 咯。咩升糖指数啊？总之糖嗰啲唔好嗰啲咧，就飞晒出嚟啦吓。好，嚟到国际新视野啦 ，Bobby。 系啊，早晨啊。 早晨。 呢、這个时候咧，都同大家讲下一啲唔同嘅国际消息同埋新闻啦。咁啊，记得之前咧，即系仲系咧，疫情好似叫做缓和啊，即系早两个星期咧，咁我自己咪去咗呢个主题乐园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当其时咧，我好印象深刻嘅一样嘢咧，就系咧，我去到一个嘅水母馆嘅门口。 哦。 咁咧，嗰个嘅工作人员咧，由于佢系有一个人流嘅管制安排啦。 嗯。 咁于是乎咧，佢就同大家讲下关于啲水母上面嘅佢嘅一啲理解啦。 即系小知识嗰啲咁样。 呢个算唔算系小知识咧？就我讲咗俾你听，你就分析一下啦吓。 哦。 咁佢就同我哋讲啦，啊。其实咧，水母咧就即系大家成日食嘅海蜇咁样啦。跟住我一听到我就觉得，吓我哋明明系入去欣赏呢个水母呢一种生物，你就同我哋讲话系我哋食嗰啲海蜇咁样。咁其实咧，佢最嬲尾个意识咧就系佢同我哋讲话，叫我哋保育呢个生态环境，唔好话捕杀呢个水母咁样嘅。咁、不过佢呢个开场白咧的而且确咧系有少少搞笑啦，同埋都几吸引到大家嘅注意力啊吓。咁点解突然之间讲起呢样嘢咧？就是因为咧，见到呢一个报章提到咧，今次咧都系同呢个水母好有关系嘅一个新闻嚟嘅。我本身就咁睇个新闻图片咧，我就谂紧，系咪同环保有关嘅议题咧？点解咁多蓝色嘅胶袋一个个咧就喺晒嗰啲饮水管嗰度嘅？咁 系， 系啊。咁但系原来咧睇落咧，先至知道咧，我所见到以为系蓝色胶袋嗰啲咧，系水母嚟噶。 吓、啊， 嗯。 不过你谂下谂下又系，嗰啲胶袋喺个海入边，喺啲水入边啊，喐下喐下，又真系几似， 系咪啊？咁因为咧，我自己本身就以为啦，因为我未见过咧系蓝到咁样嘅水母。咁我就觉得应该系 即系佢嗰啲阳光折射嗰啲定系点啊？ 唔系啊，佢本身真系咁嘅色啊。 系啊， 系啊，点解会突然之间咁样讲咧？就系因为咧有成。差唔多接近几千隻嘅蓝色水母，佢、真係蓝色嘅本身。咁但係佢蓝到呢真係好似人哋嗰啲呢有啲胶袋真係咁嘅蓝色嘅。 哇。 你如果去街市呢有时咪会有啲有颜色嘅胶袋，有啲红胶袋呀、除咗白色之外有啲绿色呀、有啲蓝色呢。真係蓝到係嗰隻胶袋蓝。 咁奇怪。因为呢 蓝水母。 我哋呢如果见嗰啲水母咪七彩咁嘅颜色嘅，例如 嗰啲水，我又好似冇见过七彩水母。 唔系啊，去嗰啲譬如水母馆嗰啲咧， 但佢唔系靠灯光折射。 系啦，我哋睇嗰啲就全部都系靠灯光、即系佢个灯佢转啊，我突然间转紫色，佢就出紫色。 系啊，变紫色。 我突然间转即系彩虹咁嘅颜色，佢又变咗彩虹咁嘅颜色噶嘛。但系我冇谂到，原来佢系自己会变咗成只蓝色。 系啊，佢本身真系叫做蓝色水母。 哦，咁得人惊。 系啦，咁佢近日咧就系点解会突然之间有咁多只？我谂冇。 黎明又出场。 我谂唔关事，有几千只，佢涌咗入去咧以色列咧一个电力公司入边啊，咁引致到咧佢几乎要全线停电啊。 哇！ 因为佢塞住咗人哋即系入边嗰啲发电嗰啲位啊。 咁危险啊！ 嗯。咁啊，令到咧呢一个发电厂咧嘅嗰啲嘅冷却系统咧就逼爆。 爆晒啊！因为你谂下几千只水母、 啊啊，哇，好危险呢、 啊 這个。 系啊，咁于是乎咧，大家啲工作人员咧就即系面临住咧，话惊住全个嘅以色列全市会停电啦、 啊。 咁、 嗯、 然后咧，啲职员咧就要清走佢哋，因为佢哋自己入咗去嗰个系统之后，佢唔识得搵翻条路出去噶嘛、 嗯。 你要谂下，好似譬如你有时咧，咪有啲自来雀或者啲昆虫咧飞咗入屋咧，佢哋都系搵唔翻嗰个出口出去啦。 系啊，再加上咧呢啲叫做蓝色嘅水母啦。水母识唔识游水呢？我自己我唔敢讲。 哦，同埋我唔知道点样辨别方向、啊。 系啦， 其实。 即系我哋见身佢咧，都系浮喺个水入边噶嘛。 系喐系喐。 佢系靠水流喐啊，定系佢自己点都会喐下咁样咧？ 我都唔知道。 我就唔知啦，系咪先？ 我净系记得我上次去参观嘅时候咧，佢话佢冇脑袋噶嘛，又冇眼啦、啊。咁于是乎，我都研究咗好耐。 靠感知一定系。 到底点样去即系辨别佢周遭环境咧？咁。咁呢个咧系唔知嘅，咁但系咧，佢数量实在太多嘅关系咧，搞到嗰啲职员咧真系要将佢逐个逐个拨翻去另外一啲可以出翻去个发电厂嘅嗰个通道啊。咁但系咧，谁不知佢哋喺呢个数千只水母群当中咧，竟然发现咗另外一种生物咧，就唔系水母、啊。 系， 嗯， 除咗水母之外， 嗯、 附近 都喺呢个海域入边啊。咁除咗鱼之外，都仲有一种生物， 八爪鱼啊嗰啲啊？ 唔系。是海龟啊！ 佢 竟然连海龟都冲埋入嚟， 有冇关系咧？即系例如海龟见到咁大扎水母喺度，就谂住游过去，咁佢又冇谂到啲水母其实系唔识路嘅， 点知就跟咗佢，于 是乎咧就跟错咗人啦。 我相信呢一个纯粹系一个意外啊吓。咁、因为咧，其实佢话呢一种咧水母咧，嗱佢都有讲到水母有唔同嘅呢、这、一個嘅特性啦，咁其中一種水母咧就叫做游目水母喎。 係， 咁嗱有啲水母咧就通常會喺自己某一個活動嘅海域嗰度咧就真係浮浮沉沉咁樣啦，就唔會話點樣離開佢哋嗰個活動範圍嘅。咁但係咧，亦都有一種嘅情況就係咧，啲水母其實係會有少少遷徙嘅本性嘅。 哦， 係 啊， 佢又會由一個地方游去另外一個地方嘅。咁、哦、所以咧， 即係佢哋識游水 嘅 喎。 咁佢識游水， 唔係淨係靠啲水流喺度漂下漂下咁樣。 係啊，即係佢原來係有一個咁樣嘅特性。咁、但系到底你话因为乜嘢元素而佢要去迁徙啊、又或者有啲咩季节啊、定时咧？咁呢个就冇详尽咁样去提到啦。咁、但系净系知道咧，佢真系会喺某一个水域嗰度出没之后咧，就决定要流向另一个水域啦。咁、于是乎咧，就系、咁样游下游下游下咧，就去咗呢一个发电厂，然之后就入埋个发电厂、都唔知啦。 咁应该系发电厂本身有嘢去。吸引到佢哋， 嗯， 可能系我哋人类未知嘅原因咧，令到佢哋觉得咦，嗰度可能会多啲我哋需要嘅能量、需要嘅食物，咁于是乎就游咗去嗰边咁样。 嗯哼，咁亦都咧有人会觉得咧，系因为个发电厂咧，可能佢嘅运作咧本身影响咗呢一班水母嘅生活啊， 系， 咁令到佢哋嘅生态咧可能有所影响嘅时候咧，佢哋就因为个水流嘅刺激咧，就游向咗个发电厂，因为觉得诶呢边有啲水流咧嘅影响，可能系搞到我哋啦，不如就游去嗰边啦。佢收到一个错误嘅信号啊，于是佢就去咗呢个发电厂嗰度， 又或者系啲水母，你人类成日破坏大自然， 我就入去睇睇你咩事先。 我哋就嚟入嚟破坏你哋啦， 可以拍套戏。 って集めるための場所光が満ちて冬いつだって夢見てると一緒感染 sweet のメロディー本当に癒してくるストーリー Put it on repeat 聴いてずっとずっと You're my favorite song 水務未必諗住入去破壞發電廠嘅，可能佢哋見一啲人咧都辛苦啦，大家抗日好辛苦啊，諗住入去跳隻舞俾我哋睇 ，make you happy 啊！佢哋唔係水務，佢哋叫做 need you。聽聽八點嘅新聞啦。 主場以4-1大勝李斯特城。维拉35-30分，班尼茅夫35-31分，排名不变，但进一步收窄，分别同样34分喺安全线上嘅韦斯咸同埋屈福特，连同排15位有36分嘅白礼顿在内，五队仍然为护级努力，避免跟随笃定降班嘅诺域治一同降落英冠。至於北倫敦打比，熱刺主場2-1反勝阿仙奴，拿卡石迪16分鐘為兵工廠射入世界波，但一次大意失誤被孫興敏半單刀射入，更加在完場前的9分鐘被艾達維特接應角球頂入，阿仙奴3分全失。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6.94，瑞士法郎0.941，加元1.36，人民幣7.005，英磅對美元1.263，歐元對美元1.131，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2,593点，升30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13美元，卖出1,801.3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朝早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但朝早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尤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葵涌道出返美孚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会会长何仲平医生， 忽然间有咁多嘅 case， 即系嘅本地嘅个案，而你有好多真本唔知源头啦，咁所以呢个咧系令我好担心嘅。咁所以我谂咧有几样嘢啦，大家一齐努力啦。你想成功，唯一方法就每个人都努力嘅啫。市民嚟讲，最紧要口罩冇得倾噶啦，洗洁液一定要噶啦，同埋保持个社交距离。而家最惊嗰样嘢咧就唔系嗰食客，系本身个员工方面。你一个员工如果有事，可以惹到好多个食客噶啦嘛。有时有啲员工咧，我呼吁咧。 有冇咩唔舒服咧，真係要睇醫生啦，唔好死頂，唔好又我捱住發燒都捱住先，千祈唔好就即刻睇醫生。同埋咧，潔手嘅方面都係要好緊要下嘅。食客位員工咧喺個洗手間咧，咪仲番鹼清洗，呢個最好嘅方法嚟嘅，最好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为大家服务下。咁啊，虽然咧主持嘅名单咧好多，咁但系喺直播室咧得三个。 系啊， 咁啊有我彭仔程振彭肯说， 亦都有我芭比林慧啦。 系阿 O 都喺直播室暂时。 系啦，咁啊时间咧都嚟到星期一嘅朝早咧就8:02嘅字啦吓。咁啊今日咧7月13日咧，即系看似平常咁，但系其实香港人都好似呢一个新嘅礼拜嘅开始一开工呢一日咧，大家都会更加。 啊，紧张 啊，系啊， 谨慎一啲啦， 又谨慎又紧张啊吓，咁啊就呢一个嘅疫情反复咧，咁令到大家咧都喺呢一个嘅抗疫嘅力度方面咧，又要再加大翻啊吓，咁啊冇计啦，咁啊唯有。反正都挨咗咁耐咯， 系啊，顶埋佢， 生在啦， 顶埋佢，会赢嘅， 梗系啦，仲使讲嘅， 系啊，呢个系一个宣传声带嚟嘅，会赢嘅，梗系啦，仲使讲嘅， 咁啊，所以就挨埋佢啊，咁都大家都辛苦噶啦，咁同时咧，我亦都咧。觉得我哋香港人呢就算是自己身边的朋友呢都是呢反应真的好快哦、 买口罩啦即刻又再 一次是不是买这些装备就一件事啦即是我上个星期尾的时间呢就本来有些饭局呢都即刻取消即刻取消。 是啊 其实是都是上个星期到先至成事嘅啫都即刻取消。即成事呢就好耐。 即取消好快嘛。 约个饭局 你知好难约㗎啦依家。即唔敢开疫情呢一样嘢本身约人食饭尤其是约啲中学同学小学同学呢哇夹嗰个期。 好忙㗎嘛。 夹咗哇夹成个月先约到一日出嚟。 一个月咪算快嘅啫。但係真係我都好欣赏我啲朋友。哇哇取消就取消快到呢即不得了啊咁啊同时另外亦都有一啲呢嚟緊嘅一啲聚会呢都即刻呢攞返晒啲 schedule 出嚟啦同埋大家呢攞啲不同嘅建议出嚟呢去讨论啦究竟我哋咪取消然之后如果唔取消系咪减人数即等等咁样啦或者地方系咪要改变 係啊要充满一个机动性即係随时补位啊走位咁样囉。 咁大家咧都明白啊吓，咁喺呢一段期间咧，抗疫路上咧，大家都一齐守住啦吓。咁至于天气方面咧，今日嘅状况又会系点咧 ，Barbie 啊？ 今日咧系天晴嘅，但系早上局部地区咧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咁而展望咧，明日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咧就会有一两阵骤雨啦。 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嘅，相对湿度83%啦。要注意啊，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啊。咁啊，今天咧就呢一个嘅农历方面就5月23啦。咁啊，睇翻啲通胜咧就话今日忌咩咧？忌做屋啦、入宅啦、安葬啦，同埋。记入学喎、 哦， 我有啲停咗课啊， 系啦，所以就唔使翻学， 唔使记啦，咁就 传统智慧，传、统智慧， 啊、破咗啦已经吓， 系啦， 你唔使惊，咁啊适宜做咩啊？嫁娶喎、今天啊，適宜。咁另外就會親友都可以嘅。咁另外亦都咧適宜就係求醫治病啊。 哦， 啊都啱聽嘅，即係嗱， 藥到病除， 就要向淺中醫嚇、啊，即係唔好咧 隱瞞隱瞞病情啊，唔好 就千祈唔好啊。最緊要咧，即係有啲咩嘅頭暈身興咧，都唔好耷啦。而家呢一個時勢啊，幾大咧都係嗱嗱聲睇咗醫生先嚇、啊。咁至於我哋呢个股票行情啊，以至到外围市况咧，就话问医生系冇用嘅，咁、问我哋啲专家咧就好啲啊。阿欧系咁话啦，系咪？ 知道。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嚟啦，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间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 啊， 欧， 早晨啊，我哋今日咧先由上个星期五美股反弹开始讲起，因为关于疫情方面咧，好似有啲新进展，系咪咁样呢？ 嗱，冇錯啦。上個星期五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美股咧就大幅反彈咗369點啦，或者1.44%啦。咁最主要咧係因為咧有美國藥廠咧就測試咗新藥啊，就話咧可以減少咧新冠狀病毒咧個死亡率嘅。咁有關嘅消息咧，當然咧就大大咧就抵消咗咧就話美國出現大量新增確診人數嘅利淡因素。咁但係嚟講嘅話咧，我建議大家咧就唔好真係太過興奮啦，因為首先嚟講咧，類似嘅過去嘅消息咧其實都已經聽過嘅。但系咧，一直咧都只系咧俾大家期望，咁咧就暂时嚟讲嘅话咧，基本上咧就冇一个药物咧系真系证实到咧系可以咧系医治新冠状病毒嘅。咁据了解嚟讲嘅话咧，呢一只药咧冇错系可以降低个死亡率，咁但系降低咗之后嚟讲嘅话咧，个死亡率咧依然都系偏高嘅，唔同一般嘅伤风咳嘅。咁所以咧就同埋佢感染力，即系个传染咧，亦都系好犀利啦。咁所以咧就唔可以掉以轻心嘅。咁加上咧個病毒本身咧，亦都不斷喺度變種啊！咁所以咧，就我會建議大家嚟講嘅話咧，嗰、那個對個疫情、對個同埋個經濟啊、嗰、那個帶嚟嘅影響啊，就唔可以掉以輕心 嘅。我都好贊成咧温生嘅講法啊。通常咧呢啲藥物咧出台啦，跟住就話啊可以醫到啊，跟住最後升嘅咧就係咧嗰間藥廠啊嚇，即係個股價嚇。咁就係係咪有人受惠到咧？就未有人受惠到嘅，所以大家都真係唔好淨係靠消息嚟炒作股份啊！如果唔係咧，都要承擔一啲風險啊！轉個角度咧講下啊，真係有啲國家咧就想離開咧歐元區啦，離開歐盟啦咁樣。咁但係咧有兩個國家咧呢個咧喺呢個環節少啲講喎。咁佢哋咧又有啲新嘅想法喎。咁交俾温生幫我哋分析下啦。 好啦，咁咧我真係要用呢一句詞語啦，即係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嘢 赶科场啊！ 点解我用呢一句嚟形容欧洲呢？因为咧，我觉得咧冇得再贴切得比呢两句更加贴切去形容而家欧洲嘅情况。因为我哋知道咧，英国咧就讲到好清楚啦，就话要离开欧盟啦。咁但系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东欧嘅两个细小国家这个保加利亚同埋克罗地亚咧，就正正咧就准备咧就话要加入欧元区添。咁甚至咧希望咧加入咧就成为咧就神根嘅成员国之一嘅一份子。咁据了解嚟讲嘅话咧，保加利亚同埋克罗地亚咧都分别咧喺2007年同埋2013年咧就已经系成为咗欧盟嘅成员国噶啦。咁但系咧佢咧就一直咧就想加入埋呢个欧元区里边。咁但系咧由于咧个经济咧佢哋较弱啦，咁一直咧都遭到咧系否决佢哋加入噶。咁截至到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呢两个国家咧终于咧系被接纳咧就加入咧呢个 ERM2 義嘅觀察機制。咁經過呢個觀察機制嚟講嘅話咧，就要觀察兩年啦。咁如果佢哋嘅經濟係理想嘅話咧，理論上咧最快咧係可以喺2023年咧就加入歐元區噶啦。咁啊明顯啦，咁啊歐元區咧就未有係停止向外擴張噶。咁呢一樣嘢咧都反映咧就話有人唔中意啊喺歐盟裏邊，但係咧仍然 有人好中意啊， 係中意嘅。 係咁啊，轉個角度睇埋特朗普啦。咁佢之前咧終於戴口罩啦，咁樣大家睇到佢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咧，終於戴翻個口罩咁啊。被問及一啲同中國嘅貿易協議嘅時候咧，都有一啲新嘅想法出嚟。咁啊，温生點去分析呢？ 首先第一樣嘢咧，就特朗普咧就見記者啦，就被問咧就話咧，而家咧佢係咪同中國咧就傾緊第二階段嘅貿易談判？咁咧特朗普咧就講啦，佢就話而家咧同中國咧個關係咧就唔係太過理想啦。咁所以咧佢咧就覺得咧就而家咧就唔係個時候咧同中國係談判嘅。咁啊特朗普咧同時咧就講啦，就話咧佢而家咧就有好多嘅問題咧就要等待處理。咁大家都知咩問題啦？佢都煩到傻咗啦，又要處理啲疫情，又要處理佢自己嘅大選，咁所以咧佢就話冇時間咧就處理咧就中國貿易問題。咁啊，上述咧可以視之為利好消息嘅。點解可以視之為利好消息呢？因為如果中美嘅貿易咧暫時可以保穩定嚟講嘅話咧，唔出現個貿易紛爭咧，咁呢一樣嘢咧係反而係會對個全球嘅個即係個情況咧係會穩定落嚟。咁所以咧係可以視之為利好因素嘅。 當然今日咧就要講個重中之重啦，因為咧之前咧都密锣紧鼓啊，17、18号咧就系欧盟再开会啦。咁啊，温生，事情有冇新嘅进展啦？ 系啦，嗱，今个星期咧嗰、那个作。金融市場的重點咧，就真係喺呢個星期五、星期六啦，17、18号啦，個歐盟大會咁啊，要睇住呢件事啦。因為今次嚟講過咧，歐盟呢係第三次咧就開會，就呢個共同發債同埋點樣去分配資源呢個議題上咧，就係、是、去作出決定噶。咁但係嚟講過咧，由於咧仍然咧都未有消息顯示咧，以荷蘭為首嘅北歐嘅四個小國咧係接受上述嘅方案啊。咁所以咧，市場咧對今次嘅大會能唔能夠成事咧，其實真係唔能冇存太大嘅厚望噶。咁我哋係可以從咧歐元嘅匯價咧喺好窄幅嘅範圍波動咧可以反映到出嚟。咁咧我咧就認為咧喺今個星期咧買歐羅咧係有一定嘅直博率噶。咁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咧市場咧對個方案通過咧由於唔存有厚望啦，咁所以就算唔獲得通過嚟講嘅話咧，我相信歐羅咧個下跌嘅幅度咧就有限嘅，我唔排除咧喺1.12美元咧呢一個水平咧係會揾到一定嘅支持嘅。咁啊相反嚟講咧，如果方案能夠獲得通過，當歐盟咧係有望咧係將個財政係統一咧個大方向邁進嘅時候咧，就唔排除咧可以令到歐羅個匯價咧係會係展現新一輪嘅升浪嘅。咁啊，事實上嚟講嘅話咧，大家咧亦都應該咧係能夠感受到啦。咁啊，從德國啊、法國啊、意大利啊、西班牙為首嘅四個主要歐盟大國嚟講嘅話咧，對上述嘅方案咧可以話係好積極咁去推動嘅。當佢哋喺五月底嘅時候咧，第一次推個方案失敗咗之後咧，喺六月中咧就推第二次，就嗰個大會係想通過呢個方案。咁但係咧第二次嘅大會都通過唔到嘅時候咧，喺今個星期又再推第三次。咁即係好明顯咧，佢哋咧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就是、要成功嘅決心係好強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想象咧，就算今個星期失敗咧，我都唔排除咧可能將來咧佢哋會有第四次嘅大會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大家可以咧就留意喺今個星期睇下佢哋能唔能夠咧即係通過呢、這、一個、這個協議啦。 咁開會唔緊要，最緊要過得到啫。温生，咁頭先咧就相對睇好啲歐元啦，但美元方面就麻麻地睇好喎，係咪啊？ 嗱，美金嚟講嘅咧，睇好歐羅咧就一定好難睇好美金噶啦，因為咧美元咧個美匯指數裏邊咧，歐羅咧係佔咗60%嘅比重噶。咁所以當我睇好歐羅嘅時候咧，我就自然咧就會係睇淡個美金噶啦。咁所以咧就再加埋咧，大家都見到啦，因為嗰個疫情嘅關係啦，喺美國嘅疫情啦，而家講緊每日咧個新增確診嘅人數咧，枕住係6万多，有時去到7万，咁呢個都幾恐怖一個數字嚟噶。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 美國財相嘅魯欽咧，就上個星期咧就講啦，佢就話咧係正研究咧新一輪嘅派錢啊，因為上次派錢已經派完啦，咁啊個疫情都仲未好轉，我好多州份咧都要重新咧係去即係實行呢個禁制令，咁所以就變咗咧佢準備咧就派第二輪錢嘅，咁咧就希望喺今個月底咧可以通過國會添噶，咁如果屬實嘅話咧，咁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啦，聯儲局當然又要咧加大個量寬去做配合啦，咁美國印多啲銀紙啦，咁美元咧更加會受到壓力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利淡美元嘅一個好重要因素嚟噶。 嗯，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俾咗咁多投資嘅建議咧，我哋神話聽眾嘅，唔該曬温生，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拜拜。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點至十點，晨光第一線。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好啦，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到早上嘅八点达五个字啦。咁啊，隔咗一轮咧，冇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出现嘅呢个贸发局热线啊 TDC Hotline 咧，就再出现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不过今天咧，介绍到系当中嘅内容咧，由于个信息咧，经常都会吓信息万变嘅。咁啊，最紧要大家喺听嘅同时咧，亦都要咧注意翻咧，即系有关单位佢哋嘅宣布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有私分喺度嘅，大家期待已久嘅香港书展咧，即将喺两日之后举行啊！吓，无论系大小朋友咧，每个夏天都肯定唔会错过书展嘅。而有去过书展嘅朋友咧，都肯定会记得书展其中一个重点项目就系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啦。今朝早请嚟咗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同我哋介绍一下今年嘅活动有啲咩特别咧。早晨 ，Baron。 诶，早晨啊，思芬。咁咧，其实系啊，过去几个月咧，其实大家都可能系留喺屋企啊，即系抗疫啦。咁亦都可能系多咗时间去做下运动啊，煮下嘢食啊，同埋即系做下啲手作啊咁样。咁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里边嘅摊位咧，正正咧就可以满足大家咧对呢个运动啦，同埋消闲活动嘅一啲嘅需求嘅。咁其实大家咧系今年咧凭住一张门票啦，就既能够参观啊香港书展，咁亦都可以咧体验到咧多種嘅運動啦，同埋消閒娛樂活動啊，咁啊滿足唔同嘅喜好。咁咧現場咧除咗有啲活動試玩啦，亦都會有啲展商咧係展出咧一啲嘅運動啊、康樂啊、攝影用品啊等等嘅。咁咧提供一站式嘅一個運動消閒產品平台啦，咁亦都可以俾大家咧去選購嘅。咁呢個博覽咧將會係7月15號啦，至到21號咧就喺會展嘅五樓嘅展覽廳 B 同埋 C 舉行嘅。咁咧亦都係分成為十大個主題嘅，咁其中一個嘅焦點咧就係呢個運動大本營啊，咁咧就今年咧有啲展商咧會設置咧就6部電競嘅賽車模擬器啦，咁啊俾入場嘅人士咧可以感受下電競賽車嘅刺激性嘅，咁而現場咧仲會舉辦呢個電競賽車挑戰賽啦，咁同埋咧有啲升級嘅賽車手咧都會嚟分享經驗嘅，咁此外咧場裏邊亦都會有一個小型足球場啦，咁就為小朋友咧提供一啲免费嘅足球体验嘅，咁有专人可能教授盘球啊、传球啊等等技巧嘅，咁亦都会有咧呢个高尔夫球嘅模拟器咧，就俾大家一尝咧系挥杆打呢个高尔夫嘅乐趣嘅。 嗱，博览提供嘅运动体验项目咧就非常之丰富啦。嗱，针对呢个抗疫时期，又有啲乜嘢可以居家做运动嘅推介咧？ 系当然有啦。咁喺呢个博览嘅乐游天地嘅展区咧，就会有展商咧系介绍竞技叠杯嘅运动。咁咧就係利用一個特殊設計嘅12個嘅塑膠杯咧，咁啊依照次序咧就以最快嘅速度完成指定嘅組合嘅一個運動嚟嘅。咁呢個運動咧其實可以訓練大家嘅專注力啦，咁就算留喺屋企抗疫咧都可以即係練習呢個手眼腦協調啦。咁我哋亦都現場咧邀請咗呢個香港競技疊杯運動代表隊嘅成員咧係進行呢個花式表演嘅，都會咧係邀請現場嘅觀眾咧可以一齊比賽，咁啊 感受下呢個競技蝶杯運動嘅樂趣。咁除此之外咧，呢個展區咧仲會設有咧四部嘅飛鏢機台，咁咧分別咧就係俾成人啦，同埋俾小朋友咧可以試玩嘅。咁亦都會有專業嘅飛鏢運動員咧係指導大家咧係掟飛鏢嘅姿勢啊，同埋技巧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咧係叫做健康健身嘅展區啊。咁咧就我哋請嚟一啲專業嘅教練咧係指導點樣做健身訓練嘅，教導大家咧點樣輕鬆咁將運動融入日常嘅家居生活。咁除咗頭先講嘅呢啲活動之外咧，我哋博覽亦都有呢個星級分享系列嘅，咁一樣好受歡迎嘅。咁今年我哋就請到咧香港羽毛球運動員伍家朗啦，同埋香港田徑運動員阿姚潔晶咧，就係嚟做呢個嘉賓分享嘅。 介紹完咧各項嘅運動體驗之後，不如都講下今年消閒活動方面有啲乜嘢特色啊？ 好啊，咁消閒方面咧，我哋今年咧就新設咗咧一個叫做活樂地帶展區嘅，咁咧係針對咧運動之後咧，大家可能都會有一啲肌肉酸痛嘅，咁參展商咧喺嗰度就會提供各種咧係鍛鍊肌肉啦，同埋運動舒緩產品嘅，咁啊可以改善呢個關節啊、靈活性同埋放鬆翻啲肌肉啦。咁而另外咧喺裏邊亦都有一個咧就係 STEM 創科世界呢個展區嘅，咁係帶嚟一啲新興起嘅一啲 STEM 嘅教育玩具啦，如學習於娛樂，咁同時咧亦都可以提升一啲親子時間嘅質素啦。咁同埋參展商咧喺現場咧都會介紹一啲，譬如好似智慧嘅夥伴機械人啊，或者係小朋友咧可以透過學習編寫唔同嘅程式咧，同嗰個機械人去互動嘅。咁俾佢哋咧係探索一下一啲科學啊同埋科技。咁另外仲有一個展區咧就係叫奇樂無窮，咁啊捉棋個棋啦。咁咧就繼續會提供一啲咧就係俾家庭啦或者一啲青少年啦所需嘅一啲桌上遊戲用品嘅。咁而另外啦，亦都有一個咧就係手作市集專區啦，咁有一啲本地嘅創作人咧就會喺嗰度展示各種嘅創作，同埋即係會舉辦一啲工作坊嘅，咁好似點樣做呢個證件套啊，或者玻璃畫鎖匙扣嘅工作坊啦。咁就愛好手作嘅朋友咧就可以去到咧睇下可以做啲乜嘢唔同嘅手作品啦。咁另外咧仲會有呢個攝影教室啊、教呢個航拍教學啊等等嘅工作坊咧係會舉行嘅。咁亦都會有一系列嘅音樂啦、運動同埋桌上遊戲等等唔同主題嘅比賽，咁啊非常之多元化嘅。 嗱，相信到時咧現場嘅嗰個氣氛咧必定非常之熱烈啦。嗱，聽日咧我知道 Byron 咧都會繼續同我哋介紹今年嘅書展嘅亮點啊。今日唔該曬你 ，Byron。 唔該曬。 想知道香港運動消閒博覽更多詳情，請參閱www.hkbookfair.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初选有近600,000人投票，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表示，投票人数远超各方预期。相比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民主派得票大约1,200,000。假设今次初选出嚟投票嘅都系民主派支持者，即系相当于一半人出嚟，数字相当惊人。蔡子强相信，咁多人投票是由于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今次是市民首次有机会用和理非方式表达不满，亦都显示35+有民意基础。他认为初选认受性极高，亦都反映市民希望以初选令民主派在立法会选举争取最多议席，因此民主派要配票较以前乐观。美国佛罗里达州单日新增超过15,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再破纪录，另外再多45人死亡。当地对上一次破单日确诊纪录是今个月4号，当日有11,000多人确诊。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华特迪士尼世界周末重开，外界忧虑加重疫情。美国在星期六单日新增超过66,000宗确诊个案，亦都创新高。英国累积近29,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44,000多人死亡。内阁办公室事务部长高文浩说，相信国民在戴口罩方面有良好意识，他不认为应该在英格兰地区强制民众在商店内戴口罩。 在克里福特郡，当局要求多达200名的农民自我隔离，因为有超过70名的同业确诊。苏格兰不排除强制隔离从英国国内其他地方前来的旅客。首席部长施雅晴强调，会根据疫情风险作出有关决定，而不是政治因素。美国海军表示，位于加州一艘的军舰起火，至少18人受伤，伤势轻微，需要送院治疗。火警发生在当地星期日朝早，多艘消防船和救护船向该艘停泊在圣迭戈海军基地。起火时候有大约160人的两栖攻击舰洒水，片段见到浓烟升上半空。圣迭戈消防部门表示，军舰曾经发生爆炸。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89，瑞士法郎0.941，加元1.359，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6点，升32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69美元，卖出1,801.3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但朝早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龙尾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咁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喺北角警署。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车多，龙尾都系。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荃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小朋友洗手嗰阵，记得要赞赏下佢哋，仲可以趁机会考下佢哋有冇正确做出洗手测试。一齐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击退病菌病毒。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60秒， 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变靓一点？ 做运动、均衡饮食、充足睡眠、勤敷 mask。 诶，差一样，就是 睇书，正所谓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啊！ 睇书我不嬲都有噶啦，所以每年书展几时举办呢？年度主题系乜嘢啊？同埋会有啲咩特别嘅文艺廊展区等等，我都好留意噶。 系，咁你实知道今年书展喺7月15日至21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啦，以心灵励志为年度主题，鼓励市民阅读多啲优秀心灵嘅励志作品，实践身心健康嘅丰盛人生。 我梗系知啦，而且为了配合年度主题，重新书法的专题展览会介绍香港多位心灵励志作家的书籍，还会举行分享讲座，等作家可以无论在书里面还是书外面都跟读者去交流心得的。 今年贸发局仲同李小龙会携手合作设置了不朽巨龙李小龙传奇八十载展区，汇聚收藏家借出有关李小龙的珍藏，李小龙迷绝对不可以错过啊！ 咁啊啱啦，我中意睇书，你中意李小龙，今年书展啱晒我哋一齐去啦！ 哇嚓！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神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啦，星期一嘅朝早啊，8:39噶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再加埋芭比同埋小白，就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咧，就系香港经济日报啊，佢嘅内页港文当中咧，就有同大家咧跟进一下呢个新型肺炎嘅疫情嘅。嗱，本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嘅，咁而寻日咧就再新增有38宗嘅确诊个案，有多达咧系13宗系属于咧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系第三波疫情爆发以嚟单日最高嘅。另外新增个案之中咧，有6宗咧都系同学校同埋咧补习社有关嘅。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认为啊，补习社属于高危，咁啊建议家长暂停咧带小朋友咧去补习噶。本港昨日新增的38宗確診個案， 30 宗是本地感染個案，裡面是有13宗是屬於源頭不明，是第三波疫情爆發以來單日最高。而13宗源頭不明個案年齡都介乎是27至到去89歲的，其中多人曾經幫襯不同食肆。一名居住在深水埗南昌村昌賢樓的70歲女士，她在7月8日出現咳嗽和流鼻水，她曾經去到西九龍中心叫做潮福酒家用膳，亦都曾經到訪个女位于葵涌祖尧村的屋企嗰度咧系食饭，咁另外一名咧48岁系独居嘅，独居喺屯门宝田村嘅男士咧，佢就7月1日深夜咧曾经帮衬咧尖沙咀一间嘅酒吧嘅。咁啊，讲到喺呢一啲嘅疫情之中咧，亦都咧有提及到另外本港寻日系新增有8宗咧係輸入嘅個案嘅，分別係由菲律賓、印度、美國同巴基斯坦抵港之後確診，涉及咧係外佣啦、海員。 留学生等等。年龄最细的患者是一名七岁的女童，她和家人就是前日由巴基斯坦乘搭航班回到香港的，入住检疫中心之后是检测呈阳性。咁而兩名分別咧38歲同45歲嘅菲律賓女佣咧，就同樣咧喺上個禮拜五啊7月10日翻到嚟香港之後確診，亦都有一名咧49歲嘅男性海員，咁就1月至7月10日期間曾經咧到過菲律賓咁講嘅。咁啊，呢個嚟自今天咧就係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啦。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文匯報嘅要聞啦，講到疫情如山。山林大火，专家就提倡最严的控疫。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就指出，本港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反弹较预期严重，认为社区爆发和放宽防疫措施是相关的，而市民更加有抗疫疲劳的情况，防疫意识松懈，如果5至7天之后情况会越来越差，是有需要回复到3月时候的严厉防疫措施水平。袁国勇就说，市民的防疫意志较政府防疫措施更为重要，虽然政府未收紧措施至到3月时的水平，不过市民如果是失去了防疫意志，即使措施再严厉亦都是无补于事的。我认为市民现在要做好个人的防疫，包括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要佩戴口罩，食用已煮熟的食物，并且以外卖取代堂食，减少聚集。如果市民能够做好这些防疫措施，那这一波疫情或者可能会在7至14天内受控的。他就说，政府测试措施松懈摸索阶段合理，毕竟所有人在家工作或者是停课亦都不是长远的对策，所以说如果当个案是持续上升并且有更多源头不明的确诊个案的时候，政府是应该将措施收紧至到最严厉的水平。他都提醒医管局要做好准备，估计未来会有更加多确诊和死亡的个案。至于另一方面，卢颂茂昨日出席城市论坛节目的时候也都说，本港的疫情第一波来自内地，第二波是输入个案，而现在面临的第三波爆发，他就形容是山林大火，指政府早前未检视是否有死灰复燃的迹象，是没有做好隔火区，即是扩大了测试的范围，筛查出隐形病人而去阻截这些输入的个案。他就说，深圳至今只有462宗病例，仅是香港的三分之一，而当地已经是140日没有本地的确诊个案，60日没有输入个案。他就认为内地的疫情控制非常出色，香港是绝对应该学习的。他也说，因为父亲节之后相关的防疫限制放宽了，不过仍然有很多没有病征的病人在社区成为了隐形的传播链。而近日在这个入院病人当中，体内病毒指数较上两波病人出现的都是不少的，认为有需要是收紧感染控制措施，包括了所有入境人士都应该进行这个的检测，即使到港之后家居隔离亦都是应该至少采样5次才至足够可以令到测试的准确性提高的。咁亦都讲到啦，同场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就话啦，如果屋邨咧系有大爆发咧，就应该用地毡式嘅手刹咧，系为成条屋邨做测试，尽量咧系以揾出隐性患者咧为理据，咁令到佢哋咧可以及早隔离，同埋咧将传播链切断，咁样咧先至可以嘅。咁呢一个咧系嚟自今日文汇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啊，吓咁啊都系讲到咧就系疫情啊影响到咩咧就是、书展嘅问题咯。嗱，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咁啊有专家同埋医生质疑点解仍然如期举办书展噶？由一群书展参展商组成嘅香港书展关注组，寻日发出咧就系联署嘅声明，咁啊话到。 到近200个的参展商，希望书展是延期的，占了今届参展商的三分之一，当中超过八成更加说到若果书展如期举行，将会考虑直接不进场或者退租。参展之一的九巴率先就宣布就退出书展，贸发局亦都表示正在商讨就应对的方案。香港书展关注组在联署声明指出，本港疫情大爆发，面对数以万计的人流，主办单位难以切实监测每一名的进场人士的情况，在抗疫关键时刻如期举办大型展览，对公众健康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损害参展商的权益。近二百个嘅参展商亦都希望咧书展延期啦，超过八成表示啊，真系如期个举行嘅话咧，就头先讲过啦，将会直接不进场或者就要求退租噶。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之一，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就认为啊，所有聚集人流嘅大型活动都应该可免则免。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亦都认为书展需要延期。佢更加讲到，睇翻过去一啲嘅数字，一星期书展可以有过百万人次，如果有一个或者十个确诊者入过去，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爆发的。不过，港府专家顾问之一、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就认为，香港不可能完全停止社交以及经济活动，若果书展如期举行，应该做足风险的管理以及就是防疫的措施，每次接触书本前后都应该就是用酒精搓手液去到搓手。今日贸发局咧未有定案噶，咁啊仅仅话到明白市民以及参展商嘅关注，正在同唔同持份者咧系紧密联络噶。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啊，跟住啦，同大家睇下东方日报嘅头版头条啦，就讲到啦，本港嘅新冠肺炎疫情社区大爆发啦，咁就竟然出现咧就系有香港人咧北上逃亡呢个状况吓，用到逃亡嚟形容，咁啊内文咧就有咁讲嘅。就话咧，香港政府咧早前宣布啦，咁就由今日开始啦，学校就提早放暑假啦。咁啊，事源教育局局长咧杨润雄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宣布啊，全港嘅中小学校以及系幼稚园咧，今日开始咧停课啦，就等学生咧提早放暑假。咁由于系咁嘅情况咧，大批咧喺内地有亲人嘅家长啊，寻日咧都带同子女咧就逃离香港啦。咁啊，经深圳湾口岸北上避疫以及咧系度暑假，令到口岸就大排长龙，逼爆场面咧就再现啦。前日录得咧系2455人就经呢一个口岸离开出境，咁而当中咧香港居民咧占咗超过八成啊，高达咧系2017人。有赶过关嘅家长咧都直言啊，内地疫情早已受控，甚或咧系零个案，咁啊宁愿咧系翻去内地啊强制检疫14日之后，就同子女留低落嚟咧过暑假，咁就话依家留喺香港咧仲惊咁话。咁但係呢都要留意一下，因为呢离开香港啦，就经呢个深圳湾去内地所谓避疫嘅话呢，咁一般香港人入境深圳的时候是需要到指定隔离酒店或者是住所，是自费检疫14日，并且要进行两次这个核酸检测的，每日需要给400元人民币。咁啊，佢哋翻到嚟香港之後，亦都要咧再按港府嘅要求咧隔離14日嘅嚇。咁呢一個咧嚟自今天咧《東方日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跟住咧睇下今日《明報》嘅頭條啦，就係講到61万人投票，傳統泛民告急啊！一年两日的民主派初选咧，琴晚就结束了，总投票人数突破了61万，大约是民主派去年区议会选举取得的35%的票数。初选投票人数就超过预期了，但是传统派的民主派的参选人自昨日下午开始就纷纷告急，包括了民主党的黄碧云、公民党的李宇信和郑达雄。咁啊，回应咧被其本土派嘅参选人批评为妥协派，咁啊，黄碧云咧就话啦，民主派咧已经系冇条件分裂啦，唔希望再见到谩骂同埋指控。咁啊，计及咗咧592211嘅电子投票人数，再加上咧21000张嘅纸本投票人数咧，咁啊嘅总投票咧系超过61万嘅。 统筹初选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琴日就见记者形容了这一次是另一次由香港市民创造的奇迹，投票人数高于十年前的五区公投，之前录得的数字是58万，亦都远高于他们预期的17万人数的目标。戴耀廷就说了，今次的意义已经是大于初选了，更加关键的就是国安法之下仍然有60万市民不怕威吓，坚持透过投票发声。就说了，由2014年至到2020年港区国安法立法，港人没有放弃到对民主的追求，希望当权者可以正视。不过他也说了，市民都明白到胜出者仍然是会有遭到政府 DQ 即是取消参选人资格的风险的。这个是来自今日明报的报道。 好，我们再看来自星岛日报的独家报道，讲到就是大澳水乡风情独特，地理状况特殊，大部分地区都是位处河岸，靠近这个叫做步行桥连接两岸，为了提升大澳居民一些的设施水平或者就是生活的环境，土木工程拓展处自十年前原来已经开始陆续翻新就是大澳的景观的了，最新计划在盐田和宝珠潭兴建就两条行人桥，为了保留大澳传统节日龙舟游涌的特色，行人桥的设计将参考近年设计比赛得奖的作品，在两条行人桥当中就是作出就是可开合的设计，等龙舟上的神像可以顺利通过河道，桥底亦都就是和平均高潮水平之间保持足够的垂直间距，确保平日水道航运是不受影响的。这个桥望落去都外观上都挺靓，它有得开合香港上来讲比较上少见。好了，亦都说到了该处都希望提供就是空间给居民举行康乐文化活动，例如就是举办历史悠久的神功戏表演，故此计划在盐田兴建社区和文化活动的用地，同时亦都在该地增建公众停车场，以解决大澳市内停车位不足的问题。该处亦都计划更换和美化杨侯古庙前院的一些路面的地砖，进行远景的美化，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游客去到那里参观和珍惜我们这个这么重要的环境。 这个远景是去到 几时？ 他就说到翻新大澳景貌改善工程自2010年动工的，至今已经完成了第一期兴建河堤以及第二期第一阶段，兴建休憩用地、公共交通总站以及就公共停车场工程都已经就是差不多完成的了。樣 哦，那希望快点完成就快点有得用、 啦，可以去看了。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30岁来自英国伦敦的创作人 Jonas Blue 再加埋 MAX Max 的新歌 Naked。Set me off like a trigger. Goddamn, I'm a man when I'm with her. Think I'm falling, but I know I can't tell her. She got a mind that can change with the weather. She'd even eat me alive if I let her. When you call me late at night, tell me you were just passing by. You got something else on your mind. Tell me yours. But in the morning light, when you're waking up by my side, you forgot what you said last night.似乎咧有所要求先讲我爱你啊！呢一段情系咪真爱咧？自己谂谂啦。Jonas Blue and Max 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Nake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第一线，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咩事啊？系咪要我话梅已经开始一嚟就整个 hashtag 啊？平时见我滚水绿嘅，咁系咪啊？ 咁奇怪嘅咧、啊，有阵时啲嘢真系啊， 唔制 啊，听多次啊， 听多次啊，又得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咁就唔错啦， 过多次都唔明点解头先会咁，唔紧要， 唔好谂啦， 梅姐继续。 Good morning 啊，小白。 Good morning， 梅姐。 早晨， 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又系开始我哋咧加大力度去抗疫防疫啦，嗬。 系。 嗱，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咧 #hashtag 一下啦。在这个抗疫路上呢，一些的院舍他们呢都确实呢加强了很多，同时呢也都呢有他们自己的招数、因为我都看到呢有一些的报道呢，原来说到呢香港一些的院舍，譬如说是、安老院、又或者是些、智障人士的宿舍、或者是有些呢可能是是不是弱能人士呢、又或者是一些呢残疾人士、即譬如那些呢是、失明人士他们的院舍、其实呢院舍方面呢他们做这个抗疫、防疫的工作呢是更加重要啊，同埋要小心，因为呢大家呢轮呢即係我哋第三波嘅疫情呢爆发嘅同时呢，就伴随住就有一啲嘅长者嘅护老中心啦，係有出现咗確诊嘅个案，大家就好担心啦，所以呢院舍真係好紧要。咁呢原来话呢其实啲院舍呢都可以话不一样儿童啦，有几招嘅防范嘅招数嘅喎。主要有三招，包括呢就係、大家都会用好多科技产品啊。譬如话呢有啲呢会买入呢一个嘅大型洗地清洁机同高压洗地水枪。係啦，咁就可以呢加速个清洁啦。同时又可以好快呢抹返干净。除此之外呢有啲人会话呢有啲院舍呢可能喺度搭食埋呀，又有小朋友啊咁。所以佢哋有买到一啲呢係消毒洗碗机同埋呢係紫外线玩具消毒箱喎、咁除咗话係呢一啲嘅科技产品呢，第二招呢佢哋就係会有啲观察房㗎、即係独立观察房。咁喺呢一轮疫情紧张呢，咁出院嘅即係之前有个病嘅而家出院嘅啲长者呢就要先入返呢啲观察房呢，就观察14日先可以返埋去院舍囉、第三招呢就係、吸取咗好多呢SARS时候嘅经验呀。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院舍抗疫生。 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小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都是在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挤塞，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村方向近住长青村一带呢就比较挤塞，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慢车排到去津桥，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和屯门公路丽城花园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以台下日心一分，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迪斯阿摄，夏天究竟睇咩戏好啊？ 哦，咁梗系睇 惊入边啊！夏天你表演啊！ 睇， 唉，计我话梗睇艳情片啦，眼睛可以食冰淇淋啊！喂， 都唔睇， 咁你想睇咩啊？ 梗系睇功夫片啦、啊！你唔见啲功夫片男主角咧，全部唔着衫嘅咩？哇，好靓啊！ 二台看先，啊唔系，系二台院线夏日清凉版，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准时声演。 哇，好靓啊！ 喂，你着翻件衫先啦。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星期一的早上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唔该晒。 OK， 咁上个星期五啦，咁其实就恒指都叫做快步回吐咗啦，咁接近500点嘅。咁就落返去25,700点嘅水平啦，咁样咁亦都係跌穿咗250天线㗎。咁今个星期咁点呢，咁样咁其实就最主要都係睇返呢几样嘢啦，咁样咁今个礼拜呢要留意返嗰个香港啦以至世界嗰个疫情嗰个情况啦，咁样咁其实见到嗰、那个即係寻日啦美国嗰个新增嘅确诊人数啦係超过60万人㗎，咁亦都係再创咗单日嘅新高嘅。咁香港呢边其实个情况亦都唔系太乐观啦，咁样见到嗰、那个每一日嗰个新增嘅确诊人数亦都系去翻即系几十宗咁样嘅水平嘅，咁所以即系暂时个市场气氛仍然系会受住呢一个疫情咧嚟到去即系牵制住啦，咁样要留意翻啦。咁其实嗰个美股嗰边咧，其实就今个礼拜开始咧就会系即系呢个进入嗰个业绩嘅一个公布嘅季节啦，咁样美股咧上一季升得非常之多吓，咁睇翻。标普500指数咁上一季反弹，即系三月份啦，以个低位去计啦，已经反弹咗成44% 吓，咁距离翻嗰个高位历史高位咧只有7% 嘅啫。咁纳指其实更加犀利嘅，其实一早已经破顶噶啦吓。咁究竟嗰个即系盈利方面咧，可唔可以跟得住嗰、那个即系股价嗰个表现咧？咁样咁如果是那个盈利出来呢，其实实际上没有预期这么好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调整的。咁所以今个礼拜要留意返第一个疫情啦，第二个就是即个业绩公布嗰个指标啦，咁样。咁恒指嗰边啦，咁其实就上方嗰个阻力位呢暂时来讲就250天线啦 ,26,050 点嘅。咁下面呢就是大约就25,400点啦，咁就大约是黄金比率嘅0.5嘅一个即係回吐嘅幅度嚟嘅。咁所以大家暂时嚟讲今个礼拜睇住两个位啦 ,25,400点啦同埋26,000点嘅。 今日呢听众啊李小姐呢就问者呢388港交所，咁佢就未有货嘅，咁但你都知道港交所好连返破顶啦，亦都好多呢憧憬住好多好嘅消息啊。咁 Jason, 现价位李小姐问下值唔值得买入呢？ 嗯，嗱， 其實就港交所當然就即係升咗好多啦。咁其實講緊由六月底咧300蚊開始升到上嚟，依家其實已經講363蚊。咁啊短線升幅非常之大嘅嚇。咁如果你話李小姐完全冇貨嘅話咧，其實我建議佢都係落翻大約10天線左右去買嘅嚇。咁10天線其實都唔係非常遠嘅，即係350蚊左右嚇。咁都可以即係可以去等一等啦。咁落翻10天線350蚊先至去買啦。咁個指示位會比較易定啲嘅嚇。咁暫時嚟講個指示位用翻318就 OK 嘅啦。咁上面咧，當然就即係繼續睇住個市啦，即係近排個成交咁勁啦，咁都可以即係望翻住個港交所啦，睇下可唔可以上到380蚊左右啦。 咁散户股民咧都可以參考翻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嘅，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唔該曬 Jason，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啩。拜拜。 Okay, 好，拜拜。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Bobby， 早晨，小白， 早晨啊， 早晨啊，系啊，咁啊，9:11啊，仲有两秒啊， 啱啱12啊，而家 系啦，喂，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啊，继续热辣辣，系嘛， 系啊，继续热辣辣，同埋继续咧，啊，呢、這个时候可以有我哋嘅热线啊，1872388，就是、神光 Morning Call 嘅热线，嗱、今个星期咧就已经齐晒啦，我哋啲听众已经约晒噶啦，咁啊，但系下个星期开始咧。就有啲良辰吉時俾大家打電話上嚟做一個嘅點唱嘅， 係啦，咁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啦，咁打個電話嚟咧，無論係生日點唱啦、結婚周年啦，以至咧啊幫啲 DSE 嘅考生即將放榜， 感謝嘅點唱啦，係啦，都係歡迎啦，係 啊，真係係時候咧，我成日覺得考嘅時候咧都唔使咁大力度去講加油嘅，但係咧放榜嘅時候咧，大家咧就要圍埋一齊加油啊，林慧，你一定入到你心目中想入嘅大學㗎，加油啊，小白。 紧张啊！呢个时候，即系面对住努力咗咁耐嘅嗰个成果，咁到底点咧？个心情啊，好紧张。 当然都可以咧，就系而家都话第三波爆发啦。咁啊，医护人员好紧要嘅，咁我哋都可以咧，即系透过晨哥 Morning Call 同佢哋打打气。 系啊，讲得冇错啊。咁啊，打个电话嚟1872388咧，咁我哋已经有位尊贵嘅前线员， 犀利啊！今日 台长喺度接电话， 好厉害啊！咁啊，大家打电话嚟啦，系啊。咁但系真系个内容 focus 啲，真系关点唱事， 系啦， 你好挂。住同佢倾偈咁样，因为会挡住我哋嘅电话线噶。我哋虽然有400条电话线，但系得一位同事去听嘅啫啊。咁啊，啊呢个时间咧环节就要交俾咧亲亲靓猪妈朱海婷啦。 成个地线，亲亲靓猪妈，妈咪 I love you。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今个星期的亲亲靓猪妈咧，继续请嚟一个咧，都是第二任的准妈咪吓，一个靓妈咪就是宋希莲 Sarah， 你好。 Hi Heidi， 上个星期倾咧，又等大家咧啲听众啊，或者系一向睇开你嘅观众咧，就对你啦，或者你先生啦 ，Jason 啦，大家作为父母嘅角色啊，或者个你哋嘅表现啊，立体咗啦，明白多咗啦。咁我想问咯，其实咧嗱，仔仔 Damon 就2岁啦，我哋就成日有个嘅称呼 Trouble Two， 即系唔好意思啦，都要讲出嚟。你觉得佢开始踏入咗呢一个嘅状态未？或者你哋两个有心理准备去迎接呢个 Trouble Two 未啊？ 我覺得咧，其實佢一到歲半之前少少咧，就已經開始有少少咁嘅跡象，因為佢識同佢識拒絕你啦，同埋佢識中意嗰樣嘢咧，佢識去扭啊，咁變相咧都喺度不斷諗緊啊，點解會咁嘅開頭？但係咧，我覺得小朋友咧，佢係 go through 一個階段嘅，可能嗰一兩個星期佢特別扭計，或者佢特別成日做嗰樣嘢係。我哋会觉得好麻烦嘅，咁跟住咧，佢就会乖个零两个星期， 跟住佢就会 move on 去另一样嘢。 又因为佢哋不断发掘 explore 紧一啲新嘢嘛。 系啊，佢 explore 到新嘅嘢，咁可能佢就会又 focus 另一样嘢咯。咁的确每个阶段都要谂点样去拆解嗰个问题啊。咁而家佢最中意咧就系讲个 no 字啦。 哦，近期。 即系我唔知点解啲小朋友，我哋其实咧，由好细个开始咧，我哋都有共识，因为我哋都比较有我哋有啲 friend 喺澳洲啊， 澳洲英国帮啊，你哋两个 吓，佢哋都会话尽量少啲用个 no 字啦，咁样或者你听好多 parents 话哦 ，don't use the n word 咁样，咁我哋都少啊，但系咧唔知点解咧，佢哋系对呢个字咧系真系好容易，我哋要着咗佢讲咧。佢就不停喺度讲噶咯，咁所以我哋都调节紧呢样嘢，就系、是其实佢系反映佢唔中意嗰样嘢，佢唔识点去表达，而呢个字系好容易发音出嚟咯。 哦，系啊，系啊。 咁佢就不断讲，咁我哋都要引导佢唔好，样样嘢都话唔好，可唔可以试下话好咧？或者试下用第二个表达方法咧？咁样，咁其实都几花。精神嘅，因为佢喺用嘅时候，你就要引导佢唔好做呢件事啦。 咁啊，讲下啦，上个礼拜嗰集咧就讲到咧，喺呢个玩嘅当中咧，咁啊，阿 Jason 反而系非常之投入啦。其实好多爹哋我哋都话系 kiddos 嚟嘅，佢哋尤其是呢个系仔仔咧，佢简直咧，你觉得系咪？佢好似多咗个最好嘅 best buddy 咁啊！第日大个啲啊，更加同佢运动啊，同佢癫，你冇一刻觉得佢冇冷落咗你啊？ 直情啦，唔系，其实咧，即系仔仔未瞓之前咧，我嘅地位就真系冷落咗噶啦。咁呢样嘢我觉得正常嘅，即系我哋两个都系啦。即系总言之，即系仔仔未休息之前，我哋两个都系放佢 priority 啦喺屋企。咁但系咧，我老公已经系讲紧，哎呀，好期待佢十八岁嘅时候，我哋一齐睇波啊！ 而家可能呢个 age 唔使十八添啊，十二三已经好成熟啦，嗬。 是，但他很想做一些好 guys 的事情，就是他好像一些 friends 这样。 Buddy 那些。 是啦，那我就说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跟阿仔做什 么？那你想跟阿仔做什么？可能他说他想跟他看球、喝啤酒或者是很仔的活动。那如果你想了 ,Sarah 到个仔真的 成长了 ,16 至18岁，那你会不会当他一个男朋友叫他出街呢？你期望跟个仔做什么呢？ 我唔知佢会唔会想我叫佢出街，可能会同佢即系同佢做啲 outdoors 嘅嘢啊，希望佢即系陪我即系咁样下街啊，买下餸啊，好似另一个照顾我嘅男朋友咁啊，帮即系你知有好多 好冧噶 照顾妈妈，系啊，我都想象到如果 Jamin 到时肯嘅话吓，唔觉得我 embarrass 佢噶，咁就即系我觉得呢啲嘢都好窝心咯，我唔知啊，唔好太理想化件事先。我觉得我哋呢一代嘅爸爸咧，佢哋系 hands on 好多咯。 系啊，其实你觉唔觉得佢哋凑住仔个样都好型啊？吓，例如吓 Jason 有阵时朝头早佢冇剃须，揽住个 B 你影啲相都一样，系觉得其实系好加分噶。 系啊，但系我好欣赏呢一代爸爸，即系唔系净系我先生嘅，即系我见即系周边啊，即系就算好似李先生咁啊，或者我周边朋友啊嗰啲，我见到好多爹哋都系好 hands on， 其实系一件好窝心嘅事嚟嘅。 系啊，即系佢哋唔会 miss 咗好似以前嗰代嘅父母，忙住翻工，咁又可能觉得，个仔成长嘅经历，我好似有阵时都错过咗。但系我觉得呢一代嘅父母，我哋其实系好投入啦，亦都系唔想错过每一个嘅即系重要嘅时刻同埋佢哋阶段啦，嗬。 是啊是啊是啊，我都认同。 好啦，咁讲下你自己啦。呢段时间当然啦，即系都会休息多啲啦，咁都会 keep 住工作，但系始终照顾身体系最紧要啦。好啦，有冇谂过两个小朋友出咗世啦，到个细嘅都出埋世之后咧，你自己嘅心理状态啊，你准备好未啊？又因为咧，好多人就话咧，生多一个咧，唔系忙一倍嘅 ，Sarah 系忙十倍嘅。 哎呀，你唔好咁吓我啦，因为我啲 friend 话啊，其实一个同两个唔系争好多啫，咁样。我唔知啊，嗱，我见我有啲 friend 佢真系两个细嘅小朋友咧，真系好忙好忙嘅。咁 我真係唔知道，我唔敢想象。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我會係 handle 得好啲，就係啱啱生完嗰個階段，即係譬如點樣照顧初生嬰兒啊，或者係餵哺母乳啊，有啲咩要安排，我冇第一個嗰個摸索嗰個位咁大，因為第一個真係好緊張，因為我自己好多嘢都唔識，唔係話而家識，但係起碼有個 有經驗啦，係咯。 是啦，大致就是怎样啊，怎样偷到时间休息啊，尽量都尽量安排啦。咁但係你知道初生婴儿佢未必係你想象中哇成日瞓觉啊，飲完奶就瞓咁嘅。咁我有个心理准备，其实头三四个月係会比较忙嘅。 所以呢好开心呢段时间搵咗你倾偈囉。因为呢通常如果你生完 BB 就好想恭喜你同你倾偈，但係知道呢你到时係24小时呢都系唔知几时係瞓緊啊或者係休息緊，所以就到时你就好好休息，之后我哋先至再去一起倾偈啊，再去玩。 係啊，所以我有个心理准备会比而家更忙嘅，但我唔知道会有几忙，我亦都唔希望话十倍咁忙啩，我唔知啊。 OK 嘅，你会 handle 得好好。我直情咧而家帮你想象紧一个画面啊，就系咧你一只手抱住细 B B 啦，第日吓咁啊，另外一只手咧就饮咖啡，自己饮茶或者咖啡，跟住咧阿 Damon 坐喺隔篱，佢自己一只手攞住个奶樽啜紧，但系佢另外一只手咧帮你扶住弟弟或者妹妹个奶樽。哇！呢、這个景呢、這个状态好唔好啊？中唔中意呢个画面啊？ 呢个系。太理想的畫面啦， 跟住 Jason 咧就會喺嗰度影相咁樣咯。 我嘗試一下睇影唔影到呢幅相 啊！要喎，一定要即刻 send 俾我睇喎。 我就話 hi 啲 inspired 嘅係你俾靈感我影呢幅相嘅。 嗱、啊，不過我知道咧，你哋兩公婆咧好多時即係都好多好 nice 嘅 couple time 啦。以前啦，未生 B B 就哇經常去旅行，好多靚相啦。咁就算其實生咗 Damon 都有嘅，不過呢段疫情期間就去少咗旅行啦。咁但係你點樣都同阿 Jason 自己兩個即係可能爭取一啲 couple time， 因為呢個都好重要噶嘛，係咪？ 是啊是啊，我哋都盡量多啲時間，即係盡量分配少少時間，係即係兩個人相處嘅時間啦，或者傾一傾，即係就算都係傾下仔嘅嘢，但我覺得每一日嘅溝通係好重要咯，即係雙方傾下偈啊，或者好似尋日咁，我出咗去做嘢嘅，咁可能翻嚟大家都會講下工作啊，或者嗰日發生咗咩事啊？咁我覺得呢啲都算係 couple time 嘅，未必係一定需要 冇以前咁精彩啊，出街啊嗰啲噶啦， 又食餐靚飯，睇套電影，又或者飛一轉唔知邊度玩咁，呢啲的確係少咗嘅。咁你又講得啱啦，疫情期間其實好多時大家都係喺屋企。是咪即係少咗出去食飯？咁但我覺得couple time 唔係一定係做一啲 外 嘅情嘅嘢咯。咁就算兩個夜晚揀套電影睇下，或者有時我哋今晚拍下 vlog， 大家揾啲嘢。共同做嗰样嘢都系一个 couple time 咯，我觉得。 好啦，咁希望咧 Sarah 啦就继续同阿 Jason 当然系好 sweet 啦，咁啊 Damon 又继续听听话话咁啊健康成长，咁啊期待你第二个小朋友嘅出世啦，咁啊多谢晒你 Sarah，take care，thank you， 多谢你，拜拜。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动都不讲，人人投入说谎， 一唱到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就唔系咧相逢何必曾相识嘅专利啦。 系啊，咁有一首新嘅作品啊， 系 Serenely 呢一首嘅网络安全隐患。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阿刘昌，早晨阿昌，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系今日星期一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请你介绍啦。 好啊，嗱，今日咧就7月13日啦，就距离咧721咧就差唔多一年啦。 吓死我！听日7月14日啦，咁 系啦，系新历啦，下 系新历嚟嘅。 下个星期 系721， 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趁住呢个721一周年咧，今晚8点嘅铿锵集咧，就再一次去讲翻呢一件事。 哦， 系啦。咁啊，大概一年前左右咧，铿锵集已经拍过一个专题咧，去讨论呢个元朗721嘅事件啦。 系。 咁今晚嘅铿锵集咧，就再一次翻查翻当日嘅闭路电视，同啲网络上面嘅片段，去揾下啲蛛丝马迹，甚至乎去追查当中嘅人物，了解下佢哋口中嘅事件、真相。 咁会唔会系比一年前嗰个特辑系更加多资料呢？ 我都好想知道，即系再可能储埋好多新嘅片段都唔定啊，同埋佢哋去尝系啦，佢哋尝试去揾当中嗰啲人物添啊。 系好，咁啊，今晚晚上嘅8点， 铿锵集，好，咁啊，去到跟住紧接住嘅8点半啦，夜晚日常8点半， 系 今晚啊，带大家去旺角。 嗯， 系啊，旺角啊，唔使人带啦，其实 系啊，我想讲 有咩特别啫？嗱，个特别之处咧，其实全香港咧开埠初期咧都系农村嚟噶嘛。 哦。 即系究竟 渔港啊，香港 系啊，渔港啊，农村啊，即系之后香港发展成为工业，到而家商业嘅世界啦。 系 咁，但系原来旺角咧仲有翻当日农村同埋工业嗰啲历史痕迹噶。 系去边处啊？ 系啦，嗱，边处咧？今晚日常8点半有一个研究香港史嘅文化人带大家去导赏一下。 哦，咁啊好啦，因为咧旺角始终都系旺区咧，依家疫情之下咧就唔好去啲人流多嘅地方。有这个历史学家带我哋去咧，透过电视荧光幕咧就安全好多啦。 系啦，同埋睇下即系旺角，你未必会睇过一面啦。 系，好发掘下先吓。 系啦，咁啊，跟住再去到夜晚9点半有一齐闯天下大太平洋。 嗯， 咁啊，今晚去到第二集啦。今晚好浪漫喎。 点啊？ 今晚会带大家去睇太平洋嗰啲荧光游鱼啊。 哦， 系啦， 使唔使潜落水底啊？ 唔使潜落水噶，因为佢哋喺产卵季节咧，佢哋都会荧光闪闪下咁样嘅，喺个 海面都见到。 冇错啦，佢哋会涌去岸边嘅，好、 哦、 浪漫嘅。咁今晚上大家去记住留意9点半睇下呢个一齐闯天下大太平洋。 哇，喺另一场嘅娱乐无穷、啊， 深海鱼啊嘅娱乐无穷啊。 啊，咁呢个啊9点半啦，再夜啲咧。 11点夜晚有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咁啊今晚题目系社会契约论啊，即系讲下我哋点解要有国家咧，冇国家又会点咧？点解我哋又要有呢个遵从国家嘅义务咧？今晚同大家讨论一下。 哇，系咁啊，边啲讲者啊？呢个咁重要嘅课题， 有一个黄邦华先生系恒大嘅教授啊，社会科学系嘅教授。 嗯，咁啊，留意住我哋港台电视31今晚嘅节目啦。多谢晒刘昌， 好，多谢晒，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最近有近30%新型肺炎個案來源不明，形容是大件事，認為未來一兩日如果確診數字沒有下降，應該要回復3月的防疫措施，包括在家工作，亦都不應該舉行書展。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的确诊个案涉及很多行业，认为应该集中资源切断社区传播链，如果再不收紧防疫措施，大爆发的机会高。他又说，如果这几日情况仍然严重，政府应该考虑实施在家工作，而当政府实施，私人机构亦都会跟随。他又认为现在不应该再举行大型活动，包括书展，而如果不收紧措施，公立医院体系未必能够承受。 香港书展将会在星期三起举行。主办单位贸发局表示，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发展，明白市民和展商的关注，将会公布书展的最新安排。2020香港书展关注组发言人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表示，不少参展商今日已经要将书本运到会展，希望贸发局尽快决定书展是不是如期举行、取消抑或是延期，以免参展商处于两难，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继续布置场地和运货。彭志铭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贸发局坚持如期举行，相信亦都冇人参加，参展商会损失至少六至到七成的生意额。他建议书展延期到圣诞或者新年期间举行。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投票结束，两日的临时投票人数超过61万。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预计今日深夜甚至听日才能够发布初选结果。钟建华表示，电子投票达到50几万张，目前已经完成运算程序，当中有1000几张重复选票。至于纸票有20000几张，需要时间核对选民身份，保证不会同电子选票重复，过程相当复杂，会研究加快程序。有份協調初選的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在同一個節目表示，預計不到有61万人投票。這次投票需要到站認證，和以往本港曾經進行的民間網上投票相比，過程中沒有乜嘢嘅水分。佢表示未知道全世界非官方投票嘅投票率系唔系会咁高，但起码系香港民间投票嘅纪录。英国累积近29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44000几人死亡。内阁办公室事务部长高文浩说，相信国民在戴口罩方面有良好意识，他不认为应该在英格兰地区强制民众在商店内戴口罩。在克里福特郡，当局要求多达200名农民自我隔离，因为有超过70名同业确诊。苏格兰不排除强制隔离从英国国内其他地方前来的旅客。首席部长施雅晴强调，会根据疫情风险作出有关决定，而不是政治因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但朝早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79点，升151点，总成交金额11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9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1点，升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546.5，系跌5毫；阿里巴巴255.2，跌4毫。中芯国际42.65，升1.45；斯摩尔国际30.8，跌5仙；先健科技2.57，系跌6仙；美团点评210.6，升2.2；小米集团17.06，系升1.8；吉利汽车17.98，升4毫；港交所367.8，升4蚊；友邦保险76.1，升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85，瑞士法郎0.94，加元1.358，人民币7，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2,639点，升348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66美元，卖出1,80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大榄嘅第二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大榄嘅第二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屈地街；咁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去到 Mega Box。咁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方向九龙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一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CIBS 廿九季全新节目《 移植新突破》，全面展示香港移植最新酸。 当我肾驳咗落个受肾者啲血管度，睇到第一滴血，唔系第一滴血， 第一滴尿，哎呀，犀利！ 咁呢个系一个兴奋嘅感受， 喜庆在心头，带大家一齐体验精彩节庆。 江陵端午节咧系韩国嘅四大名节之一，着晒古装会朗读表演啊，唱歌表演啊。咁我哋有一样嘢叫粟德艾草做嘅年糕，几好食嘅。 CIBS 就系、是。社区参与广播，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小白，早晨，芭比， 早晨， 早晨，早晨，这个世界好多嘢你都估唔到嘅，系咪先？啊，所以咧，今日咧，享乐时代啊，交俾阿 O 啊讲一讲先，讲乜嘢咧？话说咧，礼拜六日嘅时候咧，因为要大部分嘅时间都留喺屋企啦，咁啊要入定啲货噶嘛，咁啊除咗去超级市场咧，就去咗果栏嗰度啊吓，咁啊问下两位拍档啊，多唔多去行生果铺或者果栏咧咁样啊？ 哦，少啊，真系 系咪啊？少啲啊，通常都系屋企人帮你买晒所有嘅水果翻去，你已经系轻松已经有得食，系、 大王咁嘅款啊！ 系我就系嗰个屋企人咯， 系啦，你就系嗰、那个， 系啊。 我哋咧啲男人咧，几中意行水果铺，我自己觉得 力的表现啊嘛，啲生果咁重。 哎呀， 唔系啊，我中意食生果咋？ 我都中意食生果。 但果栏我比较我有去嘅，但系唔系话成日去果栏，因为我发觉屋企附近都好多选择咯。 咁因为你家住大埔啦，大埔嗰个街市被誉为即系全港十大街市都有排名噶嘛，咁样。 哦，系咩？ 咁所以都买到啲笋嘢。 我以为就系买海鲜先笋啫喎，嗰度。 水果嘅种类都好多啊，同埋今次咁咧多咗好多咧街铺嚟嘅，咁佢净系单卖水果咯，咁啊卖啲贵价啲嘅水果， 系、哦、多咗， 系啦，唔知乜乜原，即系日本乜乜原嚟嘅梨啊，乜乜原嚟嘅提子、啊， 最近梗系江山啦、啊， 系啦， 摸嘅话，系咪土嘅话， 系咪土啊？土都系季节啦，咁啊，我逐样， 而家咪啱啱系土嘅季节咯， 系啊， 土的季节。 系啊， 系啦，有四个，有四大名物， 土太郎出晒嚟啦。 我问咗咧呢个果栏嘅其中几位嘅店主啦，佢话：喂嗱，四眼仔，依家咧嚟到果栏咧睇四样嘢嘅，咁啊第一先讲咗小白嗰一样先啦，就系、是、土啦。 吓， 哇，依家啲土咧。真係好好食㗎， 我想 講，依家 我唔係我冇買啊， 我都冇喎、 啊啊，我嫌佢貴得滯。 會有價格、哎，會有價格回落嘅時間㗎，係啊。 我谂住买北京嗰啲咋， 系当做都会回落咩？ 系啦，嗱，佢当做咧，咁嗰个店主咧有讲啊吓，咁啊都系啦，价格以供参考啦，咁啊，佢话咧近住咧八月中度咧，啲土咧嘅价格就会回落，因为咧佢相对嘅质量冇咁靓啦，同埋咧开始因为 咁即系一分钱一分货啫， 系啦， 咁唔系同样嘅价值。即係同樣嘅質素，而係個價格平咗嘛。 咁、哦、但係咧，因為佢有教咧揀土咧，你通常都會講啲白靚仔㗎啦，即係冇瘀痕㗎啦，或者冇啲黑嘅狀態， 啊、 或者撳落去咧，即係似硬硬地嘅，因為佢未熟啊、嗯，即係你擺喺屋企沤多一兩日先沤熟咧，咁、那個狀態咧係非常好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八月中嘅時候咧，好多都已經係有少少黑㗎啦，個皮嗰度有啲瘀黑，嗯、但係咧你千祈唔好覺得咧有。乳黑就唔食得，其实咧佢已经系甜到一个最极致嘅情况先会系咁咯， 甜到漏啦， 系啦，已经甜到漏啦。咁啊有几个品种啦，即系头先阿小白讲嗰个咩圆话， 江 山圆啦，咁啊有一个叫大棠岭啦，咁样啊， 江山啊真系桃太郎嗰个位嚟， 系啦，咁啊所以就真系有土，即系大家就可以食一食啊。我感觉都觉得系几正嘅。咁啊另外第二咧就系提子嘅季节啦，依家又系啦。咁啊提子真系分。一億萬種嘅，咁、 啊、 我真係唔可以班門弄斧啦。但係仲有啲提子係講緊自己係日本直營啦， 譬如香印啊， 係啊，香印啊，乜印物印嗰啲咁樣噶啦，咩、啊、咩，唉，總之真係太多啦，我都唔識講。總之係百幾蚊一抽嘅，咁我都覺得貴。其實你數翻咧， 係啊，我都覺得貴。 百幾蚊一抽提子咧，其實佢每一粒。起码未成十蚊计一粒，我觉得好贵啊！ 系啊，喺度饮提子汁， 我觉得贵啊！嗱，所以呢个我都冇出手嘅。咁啊，头先话有四大名物啦， 榴莲有冇讲？ 系啦，榴莲 唔系你本身系咪谂住讲榴莲？ 系啦，我本身想讲 今年榴莲咧，我可以讲 喂平咗， 今年榴莲平啊，因为点解咧？ 点解咧？ 我自己我个人分析过，因为疫情影响咧。冇乜人去泰國啦，係咪？咁泰國啲榴蓮咧，就算做放題都食唔切啦，咁佢咪唯有送出去呢個出口啦， 即係平啲啦，平啲賣俾你出口啦。 咁佢哋有數字噶嘛，年年啊都係噶啦，邊度地方攞泰國啲榴蓮差唔多，所以基本最多香港咯。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係啊，小華講得好啱。今年咧榴蓮係平嘅，不過咧個產地 六十幾蚊一粒，我買過。 哦 系一粒，即系成 个成个榴莲， 系咁样咯。咁所以泰国方面系抵嘅。不过咧，马来西亚嘅榴莲咧，依然价格系持续高企 啊。系、哦、啊， 因为你都知 唔同， 佢讲紧嗰啲榴莲咧，其实咧。嗰嚿榴莲好鬼细嘅啫嘛，但系咧就话俾你听咧，少食多滋味。嗰啲 D 几又系啲英文啦、啊，同埋数字加埋一齐咧，好似好 professional 咁。 好劲嘅，依啲生果全部有晒呢啲级数。 喂，嗱，嗰啲咧一个榴莲咧就要百几蚊一个啦、最平都要。咁、榴莲我就觉得好似小白咁样讲啦，泰国咧就相对抵玩嘅。咁头先话四大名物啦，今日咧。最想講係呢一個，因為咧我自己咧都睇咗一啲網紅片啊，就係講咧西瓜嘅比對，西瓜嘅較勁。嗱、我先問問兩位先，有冇聽過數字西瓜？ 有，我冇聽過。 嗱，數字西瓜依家係最紅噶嘛？ 係啊，咩八？ 即係四個數目字啦，總之。我以為股票 number 嚟嘅，一開始嘅時候 一二又唔知咩咁。 係啦係啦，咁啊，總之咧，我以為股票 number 嚟嘅，咁啊嗰啲果欄嘅朋友仔係咁喺度叫賣啦，一二三四咁先算啦，咁樣。 我心諗咩係1234啊？原來一問之下咧，就係咧一種咧產出嘅西瓜嘅品種。咁啊，之前咧喺電視台啊，以至咧叫做啊喺叫做網絡上邊一啲短片都有講過呢一種西瓜啦。喂，其實佢係一個品種嚟嘅喎。咁啊，叫8424啦。咁啊 ，stand for 咩咧？就係1984年咧，係西瓜種植歷史上邊最值得紀念嘅一年嚟嘅。因為嗰陣時咧就研發咗中國方面啊，有啲乜乜乜院士啊，物研究專家就咧改良咗一個最優秀嘅品種嘅一個西瓜啦。 咁呢個就係最優秀品種西瓜啦。 係啦，那個品種嚟嘅啫，唔係一個品牌嚟嘅。放心，係啦。咁所以咧，依家坊間咧貼住一張咁嘅圓碌碌貼紙嘅咧，就啊。是代表呢一个品种嘅西瓜咁样咯，咁但系都系啦，即系我又问咗嗰啲果栏嘅啲叫店主咯，佢话咧，唉呢度买咧就都坚坚地嘅，出边啲生果档买咧就流流地噶啦，咁我又愚昧啦，咁啊问佢话点解啊老板，佢话唉。种个西瓜出嚟难啲，定系整张贴纸出嚟难啲啊？ 咁梗系种难啲啦， 系种难啲啦。咁所以我话，贴纸啊，我送几张俾你都得啦，好似卖旗咁样贴到你成身都系都得啦。 镭射嗰啲俾一沓你慢慢贴都得。 系啦，最紧要 我都系咁谂啊，其实 佢都唔系镭射添啊，人哋话镭射注册商标咧，佢只系一张好普通好似卖旗咁嘅贴纸嘅。咁咧有啲西瓜咧， 镭射都冇添啊， 系有啲西瓜甚话附有几张贴纸添啊。 吓，有几张贴纸即系点啊？ 经过几重嘅关卡，不断认证再认证， 系点嘅概念呢？有几张贴纸，就是西瓜嚟讲咧，有阵时都会浸到啲水噶嘛，即系隔篱个西瓜张贴纸甩咗落去嗰个西瓜嗰度啊！ 即系其实唔系佢嘅，系黐咗隔篱啫。 系啦，咁我就话喂，依家系咪呢一种西瓜玩晒啊？呢一种品种咁啊？店主咧话喂唔系，仲有一种咧，另外嘅网红西瓜又系内地方面噶啦，咁咧呢、這個西瓜咧，咁啊費事幫佢賣廣告啦，但都係一個品種嚟嘅。呢種西瓜企得到起身嘅喎， 你企得起到呢個我食過喎， 係咪係咪？ 我買咗三個嚟食， 你都幾中意食西瓜啊？小 幾個星期，呢幾個星期， 我真係兩款都食過啦。嗱，數字同埋企得起身呢一種都食過。 數字我就冇食過，因為我真係唔知道數字係咩原機，所以我冇買到。但我見到嗰、那個 企得起身， 企得起身嗰個咧。哇！我心谂一见到，几搞笑喎、啊，佢企喺度嘅，边好似同我讲话买我啦，买我啦， 系啦系啦， 咁佢又吸引到我，咁我咪试下咯。咁啊因为我通常买咧，我就买一个一个嘅，就算佢大咗，我都买一个，因为 你屋企人多嘛。 唔系啊， 你想趁新鲜食啊？ 会啊，人咩多少到死。咁咧，我就觉得屋企咧。自己切，跟住自己包住佢，跟住即刻收雪櫃，好似咧個衞生程度咧，都好，即係安全好多。 你唔知其他人哋嗰啲切咗一半擺咗幾耐。 雖然睇有陣時睇住佢切，不過有陣時又覺得自己收喺自己雪櫃穩陣啲啦。 係阿小華講得好啊！Barbie 你中意西瓜？ 唔中意。 哦，唔怪之你比較靜啲啊。其實咧，我覺得西瓜咧真係消暑嘅極品嚟㗎，真係好食。 我真係由細到大都麻麻地嘅，所以 黃肉嗰啲都好食㗎。 我只係會睇住屋企人食咯，我真係麻麻地嘅。 係啊，咁唔緊要，你聽下。我 一路睇。去 買一個網紅西瓜，嗱，依家講緊呢個網紅西瓜，頭先話企得到喺度咧，點解佢會企得到喺度咧？因為譬如我哋睇傳統嘅大陸西瓜啦，以至咧日本嘅西瓜啦，或者一啲小西瓜啦，即係圓圈圈好成個保齡球咁大，或者個 size 再細啲，好似雷球咁大嗰啲咧，其實咧都企唔到喺度，因為圓碌碌噶嘛。但係呢一種西瓜咧，就好似一塊滑浪板咁嘅形式，咁佢可以動到喺度啊！即系成个瓜子咁嘅模样，你试想象一粒瓜子可以趌起身冻咗喺度咁样，咁啊呢一种咧就可以称之为企得到喺度嘅西瓜。 咁点解？因为个底系平噶。 唔知佢研发或者种植嘅时候， 我应该买咗翻去之后试下睇佢企唔企到。 系咯， 系啊， 我冇，我就好快就翻到即刻切咗佢咗。 系啊，因为急不及待食啦。嗱，其实咧两种我都有食啦。小白，你觉得企得起倒起身呢一种西瓜食落去个感觉系点样？ 食落去咧有西瓜味嘅，而且嗱， 有咩西瓜冇西瓜味？ 唔系有噶，有啲西瓜净系得水味嘅咋， 系啊，或者净系得死甜味咯，即系好似糖。 咁佢呢個咧係有西瓜味，而且咧佢就算唔起沙嘅部分咧，都仲係香甜嘅。咁呢個係我令到覺得幾 surprise， 同埋咧，我自己講啊，我唔知我買嗰只係佢都係企喺度啦，但係唔知係真定假。總之佢企咗喺度，貼咗個貼紙，咁我買咗翻去啦，因為佢又。 佢買都幾平， 係三廿零四廿蚊啫，其實都你係咪再平啲啊？ 四廿零蚊係 咯，大概啦，三四十蚊。 我就覺得四廿零蚊買到呢個質素都幾好， 都 OK 喎， 有冇打過針㗎？所以我問我自己呢個問題，有冇打過針㗎？咁平嘅咁樣。 咁啊我自己同阿小白食完兩種西瓜嘅觀感都好近似嘅。其實你問我兩種有咩分別咧，我真係食唔出，因為我唔係嗰啲叫做咩？品水师啊，或者品西瓜师就唔好班门弄斧，因为咧两种西瓜咧都系起沙嘅，咁起沙我已经觉得好甜啦。第二咧就系有段时间咧有啲西瓜真系甜到咧你要饮水啊， 咁夸张 甜到渴喉， 佢入边自己都好多水噶咯。 唔系，我唔系话呢两种西瓜甜到渴喉，但我真心食过一啲西瓜咧系甜到咧，哇，使唔使咁甜啊？ 喂，应该系。打咗糖漿入去， 係咯，你呢個誇張啲。 即之前我食過一啲咧，就可能有機會打咗糖漿落去。但係呢兩種咧，我覺得咧都有西瓜嘅香甜喺度。嗱，甜係即係講真，你食個西瓜唔甜嘅，覺得穩笨啦。但係咧，佢有種西瓜嘅香味咧，咁就好夏天嘅。我覺得嗰種感覺，所以食呢兩種西瓜咧，我都覺得滿意度係高啲嘅。不過小白講企喺度嗰個咧，就相對個價格就平少少。有數字嗰種咧，嗰個檔主咧就話個 range 都好大嘅。其实最贵咧卖到成100蚊一个 海鲜价， 系啦平平地60蚊都有嘅，咁样你自己再睇下啦。咁啊，我自己行果栏咧就要行到笃笃嘅，咁啊感觉上行到笃笃啊平啲，咁啊实情都真系咁嘅。咁你一定会话喂，点解门口嗰啲卖咁贵都有人买啊？咁样嗰啲 啊嘛就脚嘛， 睇住架车啊嘛，因为俾人抄牌， 嗱声卖完好上车 啊！一个西瓜原先100蚊啫，咁你再加多320蚊，哇都好乸利下下咁啊！少少推介讲下啲网红西瓜，我都。 唔怪住食西瓜，最近啲龙眼都好靓噶啦， 系咩？真系 系啊！食完荔枝而家食龙眼啊嘛， 好好好好， 行街市又就知噶啦呢啲行情。 我哋揾日再讲龙眼篇好嘛？ 好好好。小陈安爱的作品有电影啊，同名主题曲啊，《幻爱》。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的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不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的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赵太。 赵太， 早晨， 早晨， 早晨。睇下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点唱咧？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点出去先。 我保送我侄女生日啦。 系， 因为佢上个礼拜生日嘅。 咦，赵太你系咪？ 赵太你扫紧地啊？唔好扫住啊嘛。 咩嚟噶？ 同我哋讲几句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好冇啊，摆低把扫把先，系啊， 好勤力啊， 倾两句啫嘛， 系啦、啊啊啊。如果你好多嘢扫，我转个头 call 个终点过嚟，帮下你好嘛，帮下你忙。 好啊好啊， 阿 O 讲嘅头先， 阿 O 自己阵间会帮你扫啦。 call 个终点，个终点就系我啦吓、啊，好啦，咁啊，有咩开心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关于侄女吓？ 佢生日啦， 系 啊，咁佢做嘢都几叻女咯，咁佢工作顺顺利利啊，身体健康咯。 系侄女叫咩名啊？ 慧娴啊。 慧娴，哇，姓咩噶？ 姓梁嘅。 姓梁，我几惊，姓陈啊，真系陈慧娴啊，咁样系嘛？哦，咁啊，会唔会同阿侄女饮餐茶啊？之后等疫情过咗先后， 侄女好乖嘅，佢间中都叫我出去食饭， 吓、啊，即系自己自动自觉嚟请你饮茶嘅， 系 啊，自动自觉， 好有孝心， 系啊，咁 啊开心啦，咁啊，但系呢段时间都要注重下个人防疫嗰啲卫生措施，知唔知啊吓？ 系啊系啊 系啊，感觉到你啦， 大家都要注意噶啦， 系啊。赵太啊，爱干净啊，依家即刻咧扫咗个地先啊， 系啊， 即系亲身示范啊， 系亲身抗疫噶嘛， 系啊，攞啲酒精抹一抹间屋去啊，知唔知啊？唔系净系扫地啊吓、啊。好啦，咁啊，多谢你电话啦。咁啊，今个早上咧拣咗一首啊 BTS 嘅作品啊，送俾佢嘅侄女听啊。In a world where you feel cold.Gotta stay gold, oh baby. Yeah. Miracle take it, I'm alright. 今宵いもねむらない。月明かりを頼りに君の元へ hide and seek. 心へ年伸び込んで君の間近近づくのさいつの間にか。汚れも知らないなその瞳はダイヤどんな宝石よりも beautiful な運動も目取れてしまうほど君から目離せないのも時計の針さえ動きを止めるよ、oh, Let it近づいてく slowly 予告するよ baby 無防備な君を優しくいただくのさ君の深いところな好多次个歌名啦，佢哋系 BTS 防弹少年团啊，有呢首作品叫做 Stay Gold。 系啊 ，Stay Gold 咧亦都有情比金坚啊，咁啊有阿黄太想点唱俾阿黄先生咧，就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 嗯，咁啊希望祝。所有晨光嘅听众都系 啦，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咁、大家星期一嘅早上咧，精精神神啊，咁啊，同心抗疫之余咧，真系戴翻个口罩啦，唔好成日拉低啦吓、啊。今时今日啊，疫情都严重啲啦、 大家加油啦吓、啊。好，转头有风骚发布，由我哋明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由6点钟开始再同大家见面。拜拜。